市人大代表、北京电台总编辑王修倾力主持。敬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广播网、北京时间一直播。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 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广场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大家好，这里是 FM 98.2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晨7点半准时和您见面的微微一笑，我是主持人王爽， 我是云浩，大家早上好。当然在这里呢，我们也要问候一下所有早间就已经早早起来收听和收看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还有观众朋友们。除了通过我们的982可以 FM 982可以收听到我们之外，还可以通过我们的中波调频 AM 927，或者呢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手机客户端花椒直播，然后搜索活力98二，再或者呢，你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982魔力工厂。 耶，我终于全部记对了。 点击下方的视频直播就可以跟我们实时互动了，同时大家还可以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关注到北京青年广播，也可以找到早间的微微一笑节目，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一个画面，因为我们是一个既可以听也可以看的广播。还可以吃吗？你看起来好好 吃早餐。 对，今天我来的路上北京是还有一点毛毛雨， 对， 昨天晚上下得非常非常大，这是一个雨水非常丰沛的北京的秋天， 这是一个湿润的早上，所以呢我们要聊一些会让大家湿漉漉的话题。 今天在这个第二个时段，就是从8:30到9:30呢，我们会有两位重磅的嘉宾来到微微一笑的直播间。 是 那也是他们带来了一部在九月份会在北京新上演的这个话剧，叫结伴关系。 哇、 那什么叫结伴关系呢？ 哎，听起来就是湿漉漉的话题。 其实他们聊的就是在新时代下新的各种各样的情感的关系。 我一定要把我妈叫起来听。 云浩今天看到这两个嘉宾的介绍以及看到我们要聊的主题非常的兴奋， 对，昨天就表示说很期待 聊感情，所以今天的后一个小时我们会跟大家深聊一下这个年代一些典型或者非典型的这个亲密关系的状态。 好嘞，那么在第一个时段呢，还是我们好奇头条号的时间，所以准备好放送今天的新鲜资讯了吗？ 来，尽快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好奇头条号。 尊敬的各位好奇宝宝，您乘坐的好奇头条号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拿好您的好奇登机牌，从982登机口登机。 请系好安全带，收起小桌板，最重要的是打开遮光板，这样才不会错过好奇世界。 好奇头条号，欢迎来到今天的好奇头条号。那今天会跟大家在上半个时段分享很多就是我们身边发生的一些新鲜事儿。 是的， 首先来听一听因为马上要9月1号了，马上很多的新同学都要开学了。这是什么声音？ 对于很多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不幸的消息，但是对于我来说呢，我就抱着一种幸灾乐祸的态度啦。 可是我在做学生的时候面对开学会很兴奋呢。 就我觉得唯独兴奋的点是会看到很久不见的好朋友们。 我很喜欢上学，我是一个好孩子。 学习使你快乐。 对，上班也使我快乐。 好的，还好现在没有这个长的假期让你很久不上班，然后让你迫切的想要上班。 好，我们来说说这个要开学的事情啊，因为要开学了，所以很多的这个同学们会面临进入到一个新的学校，比如说从高中跨入大学， 是， 这是一个人生非常关键的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跨越式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吧。 没错，你会发现你进入到了人生的另外一个阶段，你以为你可以开始放飞自我，全心享受自由的新生活了吗？实际上 no， 如果你想要有更高的人生步速的话，那其实进入大学以后反而会比高中需要更多的自律性和更多的就是自我的时间安排。 嗯，就是你的生活变得更自主了， 是， 所以你也变得更难以管理自己。 对， 没有那么多的人管理你了。但是我们今天要说的是一个喜事儿。 对， 说的是因为九月一号有很多的同学要入学了。 嗯， 那今年高考中考入这个名校的学生和家长们当然是更加的兴奋。那么在桂林泉州呢，就有一家米粉店。其实比较火的一家米粉店， 对，大家应该看到了。我们来给大家播送一下哈，各位顾客，本人应送儿子上清华大学读书。8月20日至24日暂停营业5天。21日上午呢，记者联系上了该店老板唐德静，其一家三口正在逛故宫。他表示，谢谢通知是自己写的。23号呢，将和孩子一起去学校报道。 我给大家找到了这张就是歇业通知，在一个红色底儿的这个红纸上吧，写着这个隶书的 必须红。 本人应送儿子上清华大学读书。 这在过去就是金榜题名。 然后有很多网友说了，说老板您这是让我们相互转告歇业呢，还是相互转告您儿子上清华呢？ 我觉得呢肯定是第二条了。而且你发现了吗，就是天哪，他居然是用隶书写的，对吗？ 对，而且这个老板说了，说这张歇业通知是他亲手书写的，就是感觉这个写的这个动势里都带着各种喜悦和骄傲，对吗？ 那应该用狂草。 应该用狂草。 对， 也有网友说连纸张的红纸都透着骄傲，心里太美了，所以写的字儿都飘起来了。 哎，该高调的时候就应该高调。老板说他以前当过兵哈，在部队的时候做过报务员，就是应该做板报之类的这种哈。所以呢爱好书法，因此用隶书写了这份通知，没想到一下子就火了。 我觉得网友说该高调就高调这件事儿，我特别认同。 对， 因为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需要庆祝和好好享受这份喜悦的时刻。 对啊， 真的替他们一家人高兴，我都能感受到那种兴奋和雀跃。 对啊，想想如果是我的话，我儿子要是上了清华北大之类的这种名校的话，那我跟你说，就是 你就会把我儿子上了清华刻在脑门， 刻在脸上。 就知道 没有了，这个传播力是有限的，应该是在各大版面或者说各大这种互动网站上买那个首位。 这个陌上花发来给了我们一句特别好的点评，他说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哇，这也是这种就是古人应该是金榜题名时候的这种喜悦的心情。 是的，我还想到另外一句，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这也是很多还在入大学之前的时候一个心声。 应该说金榜题名也是这个人生几大喜事之一吧。 是的， 希望大家都能够就是为他祝福吧，我觉得。 好，让我们把祝福送给这位已经上到清华的桂林米粉店的老板的儿子。当然也要送给我们已经即将要步入大学新生活的所有的新鲜大学生们。 祝大家开学快乐。好，我们来进入下一条消息。下一条消息呢，说的是有一对情侣，然后这个男生呢是内蒙古人。他送给这个女孩的第一份礼物让这个女孩惊到了。 我觉得真的这条讯息就不应该出现。 为什么？ 因为 我觉得就是在我看来这就是人生常态。 对，我也是。 对不对？就我们俩看到这条的时候，你知道 因为这个男孩送给女孩的是一只羊。 对，送的是一只羊，然后男朋友他的男朋友还解释说，而且是托朋友早上现杀第二天空运过来的。 嗯， 然后呢女孩收到的时候整个人蒙圈了。 嗯， 男朋友说这是在内蒙最浪漫的事儿，你知道吗？这是在内蒙非常贵的事儿， 非常贵的事儿，而且诚意满满的一件事情。 对，而且如果不是足够关心足够爱护的话绝对不会干这件事儿，因为你知道托运那个鲜肉啊生鲜是很麻烦的。 嗯，而且人家还是在这个早上现杀的羊。 对啊， 然后再托运过来， 其勇气可嘉， 其诚心啊 可见。 对，哎，刚刚说到这个送给女朋友的第一件礼物是一只羊的时候， 他的点可能是第一件， 第一件。对，可能很多这个就是比如说不生活在西北的小伙伴会觉得 无法理解， 如果送女朋友一只活羊，比如说小羊真的会很可爱，对吧？但是我给大家来看一下这张图，就是收到这只羊的这个女生应该会 是真的一打开是血淋淋的， 对，很手足无措。 哎，我跟你说，我昨天大家看到了哈，看到了这张图，我跟你说我昨天的时候我也收到了一个特别让我崩溃的礼物。 嗯， 就是类似这样的感觉。 嗯， 就是我昨天呢收到了，提前收到了中秋，我就别的远方的老前辈给我的祝福。 嗯， 然后就给我那个月饼嘛，就给我了一个大箱子，上面是一个月饼。 嗯， 然后就一个一盒月饼，我把它拿开了以后下面也是这样的一个箱子。 嗯， 完了当我打开的时候也是这样毛乎乎的东西。 什么东西？ 就是一张真的是在那种古装剧里会出现的一张墨糊皮，我当时就整个人我毛都炸起来了。 好贵重啊。 但我觉得就是我是从这个动物保护主义者的角度出发，觉得这个还是尽量避免哈。 嗯， 但我想提醒一下这个女孩子的是呢，当你找了一个内蒙的男朋友的时候呢， 内蒙古， 对，内蒙古的男朋友的时候呢，现在你收到的是一只羊，有一天你收到的也有可能是一匹骏马哟。 陌上花发说以前看过一个小品，说郭达扮演的陕北老汉给综艺大官送了一只羊。要告诉小伙伴们，就是生活对于生活在西北的这些市民来说 这是常态， 一只羊真的是很贵重的礼物。 对，这是满满的心意。而且你知道吗，如果你去内蒙或者去包括像新疆，包括很多西北地区就是有吃羊习惯 的 地方，吃烤全羊的时候把羊头肉给你，那你就是座上宾。 对，就是受到了最大的尊重。 所以每次我收到我妈带来的羊腿的时候，我都会觉得说难道我不是亲生的。 我要羊头肉。但是我觉得收到这只羊的这个女孩呢，一方面可能会有一点这个意外哈，另一方面就是会你送给女生一只羊，你要她吃多久啊？你要他怎么吃啊？ 对，而且哈，尽量就是尽量建议大家哈，这个在附送生鲜的时候呢，把这个烹饪手册也附送一下。毕竟这个内蒙的羊啊，烹饪不好的话，就一般羊肉烹饪不好，膻味还是蛮大的。可能普通的这个我们内地的我们叫就我们管啊，这个说法可能有点问题。就我们在新疆管，就是除了新疆以外的地方叫口里， 叫口里， 对不对？就这些地方的小。对不对？叫这些地方的小朋友可能做羊肉啊这些东西不是那么的擅长，不妨去网上搜索一下合适的这个烹饪手段。 嗯，但是总之呢还是能感觉到就是我们中国有56个民族嘛，就是每个民族其实还保有他们的一些习惯， 嗯嗯， 和一些这个饮食的特色， 嗯， 所以还是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是的， 陌上花发也说了，说英国女王也经常收到一些尴尬的礼品，比如刚送过她的臭榴莲。 哎， 其实送榴莲挺好，但为什么要送臭榴莲？ 因为榴莲是臭的，我跟你说， 还是坏了的榴莲。 在我看来，就是食品界的三大生化武器，排名之二吧，是榴莲。 第一呢？ 第一是螺蛳粉， 卵。 你知道每次在办公室， 你小心会有很多在收听我们这个的听众，应该是螺蛳粉的粉丝。 我真的是，我完全不避讳啊！我可以直接的告诉大家，每一次我闻到我旁边有同事在吃螺蛳粉时，我的感受，我瞬间会觉得说，厕所的马桶爆炸了。 所以每个地方的这个风俗习惯，我觉得是很有趣，我会去体验一下，包括桂林的这个酸笋的米粉啊之类的， 大 家可以去体验一下。但是要知道，就是生活真的是会有差异。 你不想，你不好奇第三个是什么？ 第三个是什么？ 那个鲱鱼罐头。 哦，鲱鱼罐头才排第三呢。 对，我觉得它螺蛳粉这我应该把它放第二，我榴莲肯定放第三，榴莲我还能吃。 嗯， 鲱鱼罐头真的是， 螺蛳粉真的是，有一条街上有一家螺蛳粉店，这条街都会有那个味道。对吧？ 真的吗？天啊，我现在感觉我们的直播间已经飘起来了呢。 找到了你的治你的杀手锏。 好， 我们来看第三条消息。 OK， 第三条消息说的是、有一些网红店会找一些托儿来为自己的这个新店开业造势。 哎呦， 说在上海的人民广场和徐家汇、干了5趟排队的活儿，就这个托儿、总计9小时赚了140块钱、然后呢服务的任务是给附近一家新开业的不过数平方米临街的热狗店捧场。 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哈，这家捧场的活儿呢其实还挺专业的，一定呢要买最便宜的那款热狗，可以打包也可以自己吃，留好小票事后可以报销。二是不要紧张，切忌猥琐张望，要自然大方。三还要在群里听指挥，有时和有时呢可以分批去，有时候要一起排队轰一下，然后呢充分发挥这个从众心理，售楼处的那种感觉有了。 对，真的是，就我看到这一句我就笑了，说别紧张，切忌猥琐张望，要自然大方。 你说你这光明正大买热狗，你又不是去偷偷 教大家演戏，就是扮演一个托儿也需要演技的，对吗？ 对，就是要演出那种排队等待时的焦灼。 嗯， 你想想有一些餐厅让你门口一排排2小时的时候，我觉得任何让我超过半个小时需要等待的地方我都不会等。 所以云浩，那天我跟水水聊到了，说像喜茶这种店、门口排着大长队的，你是会好奇去排一下？ 我绝对不会。 你是绕道走是吗？ 我跟你说，当我看到有这个讯息出现的时候，首先我不喝奶茶、 不喝所有带颜色的饮料。 对，其次呢、就是当我看到就是一旦这个时间成本会比较高的这种地方，然后我会考量一下，说这个换来的就是一杯奶茶，这个太不值当了， 就是会考虑一下时间的一个性价比。 对，我很贵的，我会说我的时间很贵。 但是之所以这些tour有这个钱可以赚、就说明这个市场空间还是很大的。 当然 我觉得这就是人们的从众心理。 赵丽蓉老妈说，哎，这是陌上发花继续说的哈、说卖鞋有鞋tour，卖袜子有袜子tour，饭店的慈禧就是饭tour。 确实是，现在就是刚才说售楼处这个事儿、很多售楼处开盘的时候就发现大家在抢房子。 是，我觉得我当时也是上过这个当。 所以大家的从众心理是我们人体中的一种本能了。 哎，不过我也可以借鉴一下这一条，毕竟我的心理要改正。 所以大家以后看到这种很多人扎堆在做的事情、一定要在心里狐疑一下， 哪怕老板是我也别进去。 一定要狐疑一下，一定要就是稍微给自己留点这个思考的空间。 尤其我们还要郑重其事的提醒一下大家、部分网红店呢在造势方面是下足了功夫，可是实际上对于他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呢、未必有充沛的这个准备，比如说他的这个食材是不是够新鲜，他的这个料理是不是够健康，因为网上我也看到过一些关于一些部分网红店提供的这个食物啊，或者一些这个饮品啊，然后有一些不好的情况，所以需要大家自己仔细鉴别一下，健康第一，时间也很重要。 就有的时候噱头和这个事情的本质是有差别的。 是的， 而且越是这种 正比， 越是这种把太多的心思花在这种噱头上的、 哎、 我觉得可能就是会分散他专注于产品的一些注意力吧。 没错， 所以大家还是要充分了解自己的从众心理， 对， 这是比较重要的。 我可以插播一条吗？就是因为我记得我曾经有一次去到这个福冈的时候，在这个就是有一条街哈，就是在这个，哎呀，我突然忘记那个，我忘记那 条街， 就某条街吧，它那个地方卖梅子饼卖得非常出名， 梅子饼 ，然后那条街上全部都是梅子饼，然后那条街上的梅子饼呢，很多店哈，就是可能会有好多游客排队的那个地方，它未必好吃，真正好吃的是，因为我日本的朋友带着我的，带着我去的，他说有一家店开了20年，那家店 就是 门头比较破。在比较边向的位置，但是他的老板、他的人、他的配方、他的做法从来都没有换过，就是一路都是这个味儿。 但是能够这样买对的买家，一定是对这个地方和这种产品有非常深刻的这个认识和了解的，很熟悉。 是的， 我觉得我爸爸现在就特别可爱，因为年纪越来越大了，就从众心理越来越重。就走大街上，比如说去旅行这种，就是如果有什么人在扎堆买东西，他一定会去买，但他每次买完还要就重复的说一句话，说上当了。我都不知道他上的是谁的当， 但是 是商家的当还 是 自己 的 当。 但我觉得有的时候老人家或者说我们的这个长辈哈，就有时候花小钱，享受一下这个消费时候的这个快感也是可以的，只要 无伤大雅，标准是大钱，不要上当受骗就可以。 嗯，这个克鲁兹说、哎、说淘宝刷罐也是一个情况 啊， 说 的 对，是的，就是有的时候大家看这种新品啊，看这种门头攒动，有的时候是假象了。 我现在愈发 感，所以大家还是 有个心眼，对，愈发感在这个三星店啊，或者说这个这叫三罐，对，不是三罐，就是反正那个评级没有那么高的那个店买东西了。 嗯， 我觉得店家给你的态度很重要，就是具体要去聊，不要光去看那个排在最前面的。 嗯，谢谢菩提绝道小太阳分享了主播，谢谢大家，看到已经有很多的这个 直播间， 对，已经有很多的小伙伴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我们来分享下一条好奇头条号的消息。下一条消息说的是共享空调问世了，押金3000元，每小时收费1元。你刚才发出了一个什么样的声音？ 还有 又共享， 怎么这么想要这个天下大同啊？就所有东西都要共享。 嗯，说的是这次提供的这个共享的空调呢，押金3000块，每小时1块钱，价格收费。那么电费呢，是由用户自理的，使用的方法需要下载这个共享空调的 APP， 那么注册下单之后，商家会上门安装，消费者呢享有租、续和退三个操作。 嗯， 也就是你扫一扫就可以用了。 哎，我跟你说啊，下面的这个评价简直第一条就是我的心声。 嗯， 这个钱丹州说，神经病啊，3000块我为什么不买一个？ 所以你是对这个共享空调非常有抵触心的。 对啊，因为我觉得他的这个押金，你看这个3000元就是一台空调的钱。 嗯， 他其实想参照的这个范本就是前一段时间我记得好像有个共享雨伞， 共享雨伞， 还是共享马扎， 都有 类似，对，都有。 嗯， 反正就那个雨伞呢，就后来就脱销了。 哦，真的， 就是你明白我意思吗？ 因为很多人把这共享雨伞带回家就不还了。 对，大家一心想说，哎呀，反正雨伞押金我也交了，也没多少钱，我可能顺不上手，我就不还了。 所以我们就说，共享雨伞这个概念救活了好几个雨伞厂。 是的，上次我记得也是咱们俩节目跟大家说的，对不对？ 嗯， 这空调厂家估计打的就是这个算盘。可实际上呢，比如说咱们真的需要空调的这些地儿， 嗯， 咱们来算一下哈， 嗯， 就像这个大熊猫猫说的。广州一年八个月要用空调， 八个月 每个月就算只用20天的话，就已经160天了。 嗯， 160天每天呢用8小时，然后就是8×8=64，1440小时。 嗯， 对不对？这就是每年租金还有1200，然后那一年半的这个租金就要1400，一年半的租金就可以把它买下来了。那我干嘛不直接买呢？ 但是昨天我上来直观是觉得共享空调也是在炒概念了。但是后来我想了一想，就是共享空调对于租房族来说是不是还是有用武之地的？因为就算我可以用一年或一年半的时间的租金买下一台空调，但是对于租房者来说，我买一个空调没有任何用处啊。 姐姐， 嗯， 当你租房的时候，如果这个房子没有空调，请你转身离开，看下一户好吗？ 好的，明白了。 就是不知人间疾苦，就是从来没有租过房的款儿姐。 我是觉得那些就是没有真的自己的房产的人，他带一些固定资产在身上，比如说我买个沙发，我买个空调，我买个电视干嘛呢，对吧？ 嗯， 我下次搬家的时候我还得搬这些东西，好麻烦， 送给房东搭人情。 对呀，啊，所以我 为了要回押金 为什么我不共享呢，对吧？ 是的。 嗯， 所以呢我们看到这条的时候呢，反正我们俩的这个心态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小吐槽了。 嗯， 因为我还看到有一条，好像现在连你知道，我昨天看到的新闻，居然有人在共享那个宿舍床位。 有的， 一天 我们分享过了，一天25块钱。对， 你觉得这个共享是值当的吗？ 我觉得不错，我是投赞成票的。因为我觉得，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对于比如说暑期想到别的城市去逛一逛的这些大学生， 就跟沙发课一样， 这些学生、还有或者是想去上一个比如说英文的补习班或者培训班的这些小同学们来说，真的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事情。 哎，这么说倒的确是，但我当时第一想到的是可能这个安全问题哈，未必可以得到十足的保障， 也得到了很多人的质疑。 是， 不过我之前读到了一句潘石屹的话，我想跟大家就是念一下这段话，我觉得特别好，就是在谈现在这个盛嚣尘上的这个 共享经济， 对，共享经济。 好， 潘石屹说谈共享的时候一定要思考什么是利用率最低的，什么是金额比较大的，这些才有共享的价值。 嗯， 比如说汽车、办公楼都是价值很高但是利用率不高的，就需要共享。 是， 而像共享单车，说一边说共享一边又大量占用城市宝贵的地面资源，其他的像什么共享雨伞、共享充电宝这类价值很低的商品， 嗯， 说这都是共享的概念被玩坏了。 好， 潘总给我们， 掌声送给潘总，你有在听吗？ 潘总给我们拆解的这个共享的概念，我觉得还是有说服力的，对吧？ 哇哦，哎， 那我们在这边也看到，哎，居然有人进来直播间是带着自带闪光效果的，你知道吗？ 自带闪光，人家本身就是这个神 大咖，对不对？ 对， 好，欢迎大咖，这位是，不好意思，我不会读你的名字。 陌上花发说，不如共享蒲扇。 共享蒲扇， 共享蒲扇的话，你会救活很多个扇子厂。 嗯，欢迎大家共享我。 啊。好，在这个时段我们来跟大家分享最后一条好奇头条号的消息。 好， 说的是好吃的。嗯， 太棒了，但是我看到这名儿的时候我又开心不起来了。 说的是这个非常火爆的黄焖鸡米饭的一个品牌， 中华四大名吃之一。 啊，真的吗？都是哪四大呀？ 我想一下，我看我能不能马齐。 嗯， 黄焖鸡， 嗯， 成都小吃， 嗯， 沙县小吃， 嗯， 桂林米粉。 哦，不错， 是不是这四家？ 我真的就是这四个里边我没有吃过黄焖鸡耶。 黄焖鸡你没吃过？ 没吃过。 我曾经有一段时间真的是要吃到吐。 哦。 就是现在我想到那个味儿，就是把那个香菇跟那个鸡，然后用很厚的油把它焖熟的那个味儿。 嗯。 我现在都会有一点想。 哦，可以可以，大家还要吃早饭。我们要说的是黄焖鸡米饭要开到美国了，首站会去。 掌声鼓励。 南加州。嗯。 哎，我觉得开到美国这件事儿，我觉得是值得鼓励的。 嗯， 因为呢，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这个讯息好了，为什么值得鼓励哈？ 嗯， 首先呢，这一消息是让黄焖鸡米饭在2015年支付宝年度账单国民小吃里再次进入了公众视野。 嗯， 不少媒体报道称，不少媒体报道过哈，洛杉矶吃货称，杨明宇黄焖鸡米饭将于9月10日在塔斯廷开业，塔斯廷，对不起，营业面积呢是约1500平方英尺，也就是139平，还蛮大的， 挺大的一个店。 哦，然后提供40个座位。从2013年前后开始呢，黄焖鸡就已经成为了病毒式的流行，这个是大家知道的。光是上海就有80家的这个黄焖鸡，而且这个是那个连锁的那个黄焖鸡。 嗯， 所以呢，我们在这里跟大家讲到的就是这个在美国开这个黄焖鸡，中国传统的这种美食米饭哈。 嗯， 我觉得呢，在我们看来，它能够快速扩张是势在必行的。 嗯， 因为据我了解，我在当地的一些华人朋友在南加州这边有很多嘛。 嗯， 他们都还是蛮就是期待有更多各式各样的这个中式美食能够加入的。 嗯， 不仅黄焖鸡， 嗯， 也比如说这个一些什么肉夹馍啦， 嗯， 酸辣粉啦， 嗯，麻辣烫啦， 对，类似于这些，越多越好。 说起来都要流口水了。菜地的瓜说云浩把自己套路了，是说他吃黄焖鸡米饭吃到吐这件事儿吗？ 我估计他说的应该是那个分享我这件事儿，共享我。 陌上花发说兰州拉面呢，大家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特别推崇的这个小吃哈。但是这次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说黄焖鸡米饭去到美国的这件事儿呢，我们会有另一个层面的这个讨论。 哦， 因为其实黄焖鸡米饭就是这种快餐式的非常火爆的病毒式这种流行起来的小吃，其实它的主要的盈利来源并不是说在店里吃，首先它的盈利来源 更多 的是外卖。 哦， 因为对于20块左右的这个工作餐的这个价格来说， 嗯， 做外卖确实是太方便了。 嗯， 而且黄焖鸡米饭这种餐食不像是有一些比如说兰州拉面，对吧？ 哎， 你外卖了之后 汤汤水水， 对，汤汤水水面就会坨了，就是没有那个新鲜度了。 哎， 但像这种米饭类的可能还是比较适合做外卖的，所以说黄焖鸡米饭这个品牌在中国其实主要的盈利来源就是外卖。 嗯 嗯，首先这是第一，第二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黄焖鸡米饭的这个大品牌。 哎， 其实它的盈利来源主要是加盟。那这次在美国开的这个店呢也是加盟。 是的，看到了，加盟的门槛还比较低廉。嗯， 是的， 根据在网上公开的加盟信息显示呢，加盟费是2万。 嗯， 哎，我不知道是人民币还是应该是人民币吧。 嗯， 然后呢保证金是5000，房租若以地级市6000，啊，这是人民币6000元一个月计算的话，整体前期投入是12.6万元。 嗯， 30平米的小店为例，加盟广告上列出的利润分析表， 嗯， 每天客流达到100人，年净利就可以达到34.8万元。 嗯，就是感觉这个成本非常低，而且这个收回成本的速度也非常的快。 是， 而且说这次在美国开的这个店呢，首先它是加盟店。 哦， 而且并不是这个黄焖鸡这个品牌主动去开的，而是美国这边的这个华人朋友找到他。嗯，然后要要求加盟的。 嗯， 说黄焖鸡这个也没有特别在意，不是很在意美国市场的。 Who cares？ 反正我在国内钱够多。 有一种很傲娇的感觉，而且说这并不是黄焖鸡第一次出国。 嗯， 说2015年在澳洲、新加坡、日本都已经开设了门店，都是由海外的留学生和华侨来经营的。 好，总之呢，我们是希望无论未来你来到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当西餐吃不惯的时候，或者说当长期生活在外的时候，那能够有家乡的美食伴你左右。 克鲁兹说，这么快又八点了，该去吃黄焖鸡米饭了，祝你吃得开心。 早上会不会油了点儿？ 好，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在整点报时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微微笑。 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 九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北京未来，生而不同， 创新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跃九八二，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黄晓明，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陈鲁豫。欢迎收听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郝云，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刘畅，欢迎收听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后贤，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欢迎回来，这时段仍然为您放送早间直播的活力九八二微微一笑。大家早上好，我是云浩， 我是王爽。那么大家不仅可以通过 FM 九十八点二和 AM 九二七收听到我们的节目，还可以通过关注花椒直播和北京时间来收看我们的节目，同时还可以通过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九八二魔力工厂，来跟我们互动， 是的， 来跟我们这个聊一聊早上的这些新鲜事儿。刚才也有一个小伙伴说了，说广播和直播同步， 没错， 说对。 广播和直播同步，梦想与生活齐飞。 还有对联呢，那这个时段呢， 你知道有一次你说到对联，有一天我听到那是水水和那个珊珊在节目当中，就是大家给他们送礼物，你知道吗？然后送礼物，完了用礼物来接对子，就是齐心，我就想说齐心机之身。 要不我们也来一下？ 可见一斑。没问题的，我跟你说， 好久没收到礼物了，正在花椒平台上。 我们一般都收到的是注目礼，就是上方 注目礼， 谁谁谁来访，所有 这些正在给我们注目礼的小伙伴们，来给我们送一些真正的礼物吧，来给我们刷一片礼物，或者刷一刷你们都在哪里，让我们知道你们都在全国各地。 反正只要是礼就行，是吗？ 对。 好， 这个时段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二个时段。 OK， 第二时段，让我们看看 翻滚 朋 友 圈。 加一点旅行游记， 倒一点工作妙招， 不够，还要 放一些热门话题、辛辣评论， 添一些甜言蜜语、八卦吐槽， 往左瞅一瞅， 往右也再翻一翻， 翻滚吧， 翻滚吧， 朋友圈。 翻滚吧朋友圈。嗯，下面要跟大家分享一些就是国外的一些新鲜事儿。刚才上半个时段主要讲的是我们身边的一些新鲜事儿。那接下来呢，要跟大家说的第一条呢，也是跟吃有关的，说低脂有营养的薯片出现了，它的原材料你做梦也想不到。云浩是一个特别注意身材的人，而且真经常是在健身游泳，练得非常厉害。今天云浩穿的这件衣服特别凸显他的这个公三头肌， 小金子般的身材。 所以云浩，你是不是一个这个薯片的这个 拒绝者、 隔绝机的？ 薯片是什么？ 薯片是什么？ 对，薯片是什么？我已经很久不曾知道了。 在你的世界里没有薯片这个词。 但我爱吃巧克力。 啊、哦，但是巧克力其实 能够 吃黑巧的话还 OK。 我试试白巧，就是最甜的那种。 哦，就是能够快速的补充能量。 对，还不够甜，里面还得带坚果， 还得再加一些能量， 还得有酒心儿。 太罪恶了。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低脂有营养的薯片呢，它的原材料，要不我们来让平台的小伙伴们猜一猜吧。 好， 你们猜猜这个低脂有营养的薯片是用什么材料做的。 对，然后我们看到留言平台上刚才刷了你在哪里的这些行云流水武夷山的北京的瓜、北京的菜地的瓜。 吴皇说他是潮汕人，潮汕人在哪里呢？菜地的瓜在北京。 好， 哇，行云流水在武夷山，谢谢克鲁兹送了我们太阳。 哎，我们收到了， 我们需要太阳，今天真的需要太阳，因为今天有一点小阴霾。 是的，而且我们收到了金话筒哟。我们还收到了 freestyle。 来，省省交给你的 freestyle。 我只会广场大妈舞的姿势。 OK 啊， OK 啊，没问题啊。 来，小伙伴们猜一猜，你们觉得用什么食材做的薯片你们会去选择去购买呢？就是你们会觉得比较健康也比较绿色。 接下来的时刻让我们猜一猜这个薯片是什么材料。好， 说只有25克的水母薯片，只含有0.5克的脂肪，是普通薯片的1/16。 哎，你已经告诉大家了，你不是让大家猜吗？ 哎，有小伙伴听到了吗？我们刚才说了，说这个健康的薯片呢，其实是水母做的。 是的，所以大家已经丢来答案的这几位呢，已经猜错了，恭喜你又答错了。 有很多的小伙伴都说玉米 啊、哎，玉米在大家看来好像是听起来比较健康。 但其实我告诉大家，你们错了。你们知道有一种墨西哥玉米片吗？ 我知道， 热量超级高。 是的，而且好像早餐里面加那个玉米片调和口感的时候，那个热量也是蛮高的，就是那种 非常高。而且大家通常会用那个玉米片去拌一些牛油果酱。 天哪，听起来好棒哦！ 听起来好棒、啊。那个玉米片的热量真的超级高，而且大家一定要关注，就是这个玉米片的这个包装后面的营养成分表。 好， 他说的是每30克的热量，并不是100克， 就是每30克。的热量已经可以 每份括号30克，你可见它多么的心机。 我的天， 然后那热量已经非常高 了。哎，你真的是有关注过，就是它的那个计量单位啊？ 我关注啊，我很关注营养成分表的。 那你身材的确不错。好，然后让我们看一下呢，这个水母是怎么回事呢？哎。作为海洋的成员呢，水母在全球变暖的影响下数量激增。 嗯， 怎么办呢？这些水母仿佛都到 了， 对，吃多的好吃都吃不完的。在所有的方案中呢，吃光它是最简单粗暴又环保的。然而对于这个要求呢，西方群众表示臣妾做不到啊。然后丹麦的一个气候学家 My Surberg Patton 大概是这个名字吧， 太了不起了，云浩。 然后呢，非常不务正业的开始了烹饪水母的道路，没想到他成功了，而且他的这个成功的方式呢，我觉得听起来还蛮有意思的，我们来听听看啊。 嗯 ，Step One， 取一只水母就是第一步，将其浸在96度的酒精中的塑料盒里。 嗯， 然后呢？Step 2, 主要是要用酒精去溶解水母中产生的这个咯吱咯吱的这个口感的凝胶，因为大家知道水母看起来它的口感就是那种不容易咬断，对吧？ 是的。 但是用酒精呢，可以去溶解这种凝胶。 好，然后呢，第二步将水母放在冰箱中冷藏几天，众所周知，就跟让那个衣服上的口香糖变硬好取下来是一个道理，我觉得 有点道理。 然后呢，第三步在室温下再烘烤水母，让酒精先蒸发，将其烤成水母干。 嗯，菜地的瓜说虽然营养价值高，但是表示不敢吃。 哎呀，又不是让你吃这个香芳香水母啊，或者之类的这种巨晶水母啊，这种毒水母嘛。 来给大家看一看这个水母薯片最后做出来的一个样子、 是透明的吗？ 这个其实是一个料理里边，对对，有点半透明的，然后它可能放了一点海苔丝，还放了一点这个其他的配菜，可能是有这个白萝卜丝儿之类的，然后这个晶莹剔透的水母片放在上边。其实云浩，我有一个疑问。薯片之所以叫薯片，是因为它是这个土豆或者红薯、马铃薯做的， 土豆， 马铃薯做的。那如果是水母做的这种 脆片的话应该叫水母片，为什么还要叫薯片？ 嗯， 他应该直接说我们发明 应该叫母片是吗？ 对，母片。我们新发明了一种零食叫母片，是水母做的。 听起来好残忍呢、啊、 听起来让我有点想尝一尝。 好了，我们看看哈。这个新鲜的食物呢，如果大家敢于尝试的话，不妨丢送一；不敢尝试的话呢，就不用理我们了。 嗯， 然后呢，下面我们看到了陌上花发说，把大象装进冰箱需要几步？这是刚刚跟着水母一个问题哈、啊 嗯。 我告诉你，只需要一步。 嗯， 你知道是哪一步吗？ 哪一步啊？ 努力赚钱买足够大的冰箱。 说得好，真励志。陌上花发说说人工牛黄是猪的苦胆做的哦，这个我还真的不知道。 还有很多啊，鹅肝是鸭肝做的。 哦，真的吗？ 真的呀。 而且我告诉你，就是所有我们吃的这种很好吃的、口感很绵软的这种肝，比如说猪肝啊、鸭肝啊， 嗯， 其实都是已经就硬化了的肝，或者说脂肪肝，我们吃的是脂肪肝， 都是脂肪肝。 嗯， 就是因为它是填鳃式的，填鸭，为什么有一个词叫填鸭式？ 嗯， 就是它是真的是比较残忍的那种，就是灌式的，就是让你不得不吃，嗯、 让你都已经得了脂，让这些鸭子都得了脂肪肝了。 对，不然你想，它一个肝，它一个禽类的肝才有多大？ 嗯， 能够满足我们，就是你平常看啊，有的时候上来一整份那个完整的那个肝啊，香煎鹅肝啊什么的。嗯嗯，那份那个肝明显，那肝我感觉跟我的差不多大的时候，你就知道 巨大的肝， 对， 巨大的脂肪肝， 对，那就是巨大的脂肪肝。 虽然这个美食非常的多，但是大家还是要多去关注一下它的成分哈，比如说这个玉米片，比如说这个薯片，对吧、嗯？好，我们来进入下一条消息。 好。 接下来这条消息呢，是说美国的一个高中，那出了一条新的规定，在加利福尼亚州的一所高中说，要禁止女生穿露肩装。 哦， 但是这条消息一出呢，这条规定一出， 女生们炸了吗？ 不仅得到了女生们的反对，反而是男生们炸了。 男生们必须炸。 男生们必须炸。 对， 作为男生的一员，这个云浩也表示要炸。 我觉得呢是这样的哈， 嗯， 就是首先国情稍微不一样一些， 嗯， 咱们呢这边是崇尚说这个上学的期间的这个同学们哈，尽量是着校服， 着校服 尽量是必须。 而现在导播老师给我们放了一张图，大家在花椒平台上可以看到，就是这些男生们炸了的表现，就是他们穿上了露肩装去示威。 哎呦， 向学校的这些领导们表示，我们要穿露肩。 哎，我今天也可以。 我们不仅要看女生穿露肩， 我今天也露着呢。但我是这不一样的露法， 你那是露臂。来，我们来看到这个，还感觉还是一个印度裔的这个男生，然后穿了一个粉红色的西瓜红色的这样的露肩装，然后还背了一个双肩包，感觉真的是让人无法形容呢。 但我觉得他们的这个出发点是好的啦， 嗯， 因为他们的这个出发点有解释的， 嗯， 他们表示呢，首先这条规定是非常荒唐的， 嗯， 那原因是首先他们觉得学校这样做的时候是打着保护女生的旗号制定了这么样一条禁令，其实是涉嫌到了歧视。 嗯， 如果真的是为了保护女同学，为了防止他们受到伤害呢，需要管的是攻击者或者这些不法之徒， 嗯， 而不是应该限制受害人。 嗯， 我刚刚说国情不同，就是因为在美国本来你说你穿短裙也好，或者你穿这个露肩装也好，其实在学校里面很多学校是不禁止的， 对， 就这是你自己的权利。 对， 但如果你说我为了保护你，我不让你去穿这些， 嗯， 那其实就相当于一个流行的说法，把女性物化， 就是有点本末倒置了。 对， 说其实这个规定里暗含了一个观点，就是女人打扮自己是为了吸引男人，它是暗含着的这样的一个讯息，说我们要穿的保守一点，防止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 嗯， 但其实我们有权利决定自己穿什么，穿什么让我开心，穿什么让我觉得好看， 嗯， 让我更加增加了自信。 对， 而不是说这个世界充满了太多危险，我必须要打扮的丑一点， 是的， 保守一点才能够去自保。 昨天呢，我看到了一条在这个某一个我喜欢的公众号上发的一个小视频，叫做人性实验室。 嗯， 然后这个人性实验室呢，请了三位哈，跟穿着有关， 嗯， 请了三位这个不同的人坐镇到这个实验室当中，在一个影院里面，他们包了个场， 嗯， 然后又请了20位普通的路人观众，一人戴上一个面具，也就是说你不知道你是谁，你说什么话也不需要负责。 嗯， 然后呢，这三位他们请来的这个被实验的对象， 嗯， 是以自己平常最喜欢的这个扮相出现的， 嗯， 然后接受大家通过手机发送到这个大屏幕上的点评， 嗯， 他们是看不到的，在他们身后。嗯， 这三个人分别是一个衣着非常性感暴露的一个长发的美女， 嗯， 然后就是有点浓妆艳抹了， 嗯， 然后第二位呢是一个纹身刺青，就是满花臂脖子也是纹身的一个刺青哥， 嗯，嗯， 然后第三位呢是一个二次元的一个 cosplay 的一个小姑娘， 哦，打扮都挺出位的， 对不对？这三个打扮呢，听起来你就会觉得说，哎呦，好像蛮有这个个人特色 的， 对不对？ 对。 然后他们接受到的这个二十位这个陌生人的这个评价，你知道吗？关于第一位，大家评价最多的就是说，看起来不像正经姑娘， 嗯， 然后看起来就是，因为这个女孩也说我白天睡觉，晚上上班，她做了这样一个自我介绍， 嗯， 然后呢，大家就这样评价她。关于第二位刺青哥呢，大家就觉得说看起来就是混黑社会的，然后就怎么样，类似于这种。 嗯、 第三位二次元就说，哎呦，听说这个玩 cosplay 这些姑娘们，就是这个会有很多怎么样，类似于这些。 对，我还记得前段时间刚刚就出了一条消息，说有这个打扮成 cosplay 的这种女生在地铁里被一个陌生的大妈指责，就说我 闺女不知检点啊， 我的闺女都是因为喜欢你们这些人，追求你们的潮流，都不好好学习了， 类似于这些吧。但实际上呢，我要跟大家揭晓一下答案。这三位分别有自己非常不同的人生。 嗯， 第一位穿着暴露的这位呢，也不是暴露，穿着性感的这位呢，他是一个夜间陪护的护士。 嗯， 就夜间看护的护士。 嗯， 他给自己解释说，为什么平常生活里面穿的喜欢很漂亮、很性感，原因是希望他在不上班的时间，为了邂逅到自己的男友，希望自己不颓败，希望自己就是。 是一个很励志的一个行动， 就是很漂亮的，希望自己是很全新的一面，不是晚上上夜班那个很颓丧的，或者说很疲累的状态， 很邋遢的感觉。 是的。第二个刺青哥呢，是一个积极的，非常积极的一个社会公益救助站的一个兼职义工，他自己呢有一个纹身店，他的确是一个刺青师，但他也救助了很多小动物。然后第三个这个二次元的这个姑娘 cosplay 姑娘是一个小学音乐老师，其实她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女孩，她是没有办法就是混进那种复杂的这个社会圈的，所以她是投身于到这个二次元的这个世界里。 我觉得云浩讲的这个例子让我想起了我研究生的时候学的一门学科叫传播学里讲的一个概念叫刻板成见。 嗯， 在每个人的脑子里都有很多的刻板成见，但刻板成见和真相是有差距的。 是的。 嗯，所以不要根据一个人的这个打扮啊，或者说他的外表来定义这个人。当然我们有的时候抑制不住自己，会因为别人的外表对别人有一些很直观的这种情绪吧，就是你可能会产对你可能会产生一些我喜欢或者说我没那么喜欢这样的一些感受。 哎， 但我觉得你要是去评价一个人，最好还是在了解了他之后， 是 在全面的了解了他的方方面面之后再去定义他，而不要就是说太主观的去做一些尤其是不好的这个判断。 对，总之呢，简而言之就是在急躁的社会当中给自己放慢一点，给对方一些时间，彼此呢更多的一些了解。有朋友在直播间问到，说是现场录制还是回放呢？那现在你知道了，是直播。 是直播。也谢谢刚才好像有很多的这个花椒网友给我们送了礼物，对吧？这个花椒用户给我们送了一个太阳，送了两个太阳。 好 啊，也谢谢星星不点灯一直在用表情包陪伴我们。 哎，我一直看孔文在我后面，就是就一直是他。你呢？ 你们也算是相识过了，对吗？ 对， 也有我呀。也有我。 出来了。 刚刚陌上花发又给我们一段非常有见地的评论哈。说鬼子进村了，大姑娘小媳妇儿才往脸上抹灰呢，说这是太平盛世。所以说 这个我喜欢。 所以说穿露肩没错， 是 吧？ 没错。 所以大家有权利穿露肩，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 啊。当然要符合校规哈，在我们的国情范围之内呢。在上高中和初中的小朋友们，如果听到了我们的这个节目的话，请乖乖穿上你的校服好吗？ 不要太叛逆了。有的时候可能也不是为了，有的时候不是因为这些男性和女性上的这些危险，而是说可能学校让你穿校服是希望你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学业上。 对，何况在这个韩国和日本的这个民意调查里面，这些青少年表示我们的校服很好看的 啊， 很舒服。 日本的校服真的就是很好看的。 日本的校服是好看，但是你试试看，你穿穿看， 腿有点冷。 真的，我跟你说，我上去的时候，我看那些姑娘 你穿过。 我看的时候，包括我去济州岛的时候，刚好有一个韩国的一个高中生团，他们也是那种制式短裙。然后我就前面一片白花花的姑娘走过去的时候，然后我就觉得说，济州岛你知道风特别大， 很冷的，济州岛 很冷的。然后那会儿我穿的牛仔裤，穿的是那个厚外套。然后他们穿的全是短裙， 白花花的一片大 大白腿过去。 对，我就特别替他们操心，我就觉得说 人家体质好抗冻， 要不然老规矩呢站不住了。 好，我们接下来要说的这条消息呢其实也跟外貌有关、 哦、 说的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这个美貌红利、 嗯、 那科学研究呢最近又得出了一个初步的观点，说丑陋也有红利、 哦、 怎么回事呢？美貌红利大家都知道，就是长得好看的人呢、嗯、会在他的人生的各个阶段，社会的各个场景里得到一种优待。 对，这个我们都已经非常熟悉了，甚至呢曾经有过很知名，我记得在五六年前我就看到过这一个评论，就是好像有做过一个调查，这个社会调查是针对于人的平均薪酬， 嗯， 关于长相不同的人，那长得好看的人好像会比不好看的人高出10%-15%，就当 云浩说的没错，云浩说的没错，对， 若干年之前就有这样的一个调查结果、 嗯、是的。 然后我当时心说 貌美者的收入确实高于其他人， 我就心说这个调查太不准确了， 嗯， 高出别人好多呢哇，你想想看，的确就是你当你好看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请不要再拉仇恨，谢谢。 我不是说我哈、嗯，我不是说我，我就是当你好看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嗯、那何止是15%啊？ 嗯，对，那倒是，因为你看，比如说好看的明星，比如说网 红， 他们赚的钱都是别人的好多好多倍了。但是我们要说的这个呢，就是，嗯，其实也是分不同的领域吧， 是 就是关于外貌带给你的这个红利是分不同的领域了。 哎、嗯， 比如说这个研究就说在这个娱乐圈里， 嗯、 还有这个政界， 嗯， 意外。政界其实都是这个比较看脸的， 当然政界太看脸了，你想想看，如果是在咱们这儿就不是，哎，咱们这儿现在也看，比如说 也看，对，也看大家的个人魅力。 哎，我特别想说，就是我特别喜欢的几位，但我觉得还是不要提了。 嗯、对, 对, 对， 就是大家都知道，有一些就是需要对外发言的时候，有一位， 嗯， 就 咱有一些这个 剑眉弩张那位特别气势强大的，会让我们觉得说、嗯、哇，好帅气。 就政府官员也需要个人魅力的这种彰显和展现。 对，他未必是五官长得多么精致， 嗯、 或者说多么盛世美颜、 嗯， 但至少他是在气场上和气质上让你觉得说哇，这个人是。正直的、正义的，或者说让你觉得说这个人是有质感的， 嗯，有质感的， 嗯， 但是呢，这个为什么大家又会研究这个丑陋的福利呢？是因为他们发现，在科学研究界，这个长得特别美的科学家和长得特别丑的科学家 啊， 这两个群体， 难道 实际上是会被别人更高的评价的？反而是那些中间其貌不扬的大多数， 记不住、没特点的。 对，他们的平均收入会低于这个特别美和比较丑的这两个人群。 嗯，这当然、嗯、你看那个美国大片里面，但凡有一些什么科学家当做这个配角进入的时候， 嗯， 就比如有一个美女科学家研究出什么什么结果，然后他这个结果还要被抢争来夺去的这种， 嗯， 一般他都特别好看。要不然还有另外一种，就是某一个这个长得特别糟心的这个科学家，他的研究结果造成了什么世界毁灭之类的这种前兆， 嗯， 那么他也会被大家所熟知，但一定都是这种万中无一的角色。 嗯，就是大家可能觉得这个就是搞科学和搞研究的， 嗯， 如果你长得丑一点，长得怪一点，甚至是、 嗯、 反而会对你的这个预期会不一样，会觉得嗯，这样的怪叔叔是能做出惊人的研究的。 对，人说嗯，就是老话有一句不太好的话哈。 嗯嗯， 就是有一个带有偏见或者歧视色彩的话，说丑人多作怪，当然这个是未必的哈、 嗯、对， 就是说我觉得如果 你把它这个其实讲的是相由心生的， 对，相由心生的那个层面， 对， 如果你把它理解到这个科学家这个境界， 嗯， 当中的确如果就是我也分享过，说他都已经这样了，他不好好做科研他还能干嘛呢？ 对，就是可能就是我考虑到这个丑的福利，可能是因为就因为长相上的一些不足吧，他可能会更多的比如说减少社交、 哎、 然后更多的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工作和职业上、 啊、就是普通生活当中呢， 嗯， 就你说的这些群体可能说、嗯、或者我们用一个词不能说丑、嗯、我们说其貌不扬， 其貌不扬， 哎， 嗯，不是，是说这个研究是说呢，说长相最丑陋难看的那3%的人 啊，都已经限定到这3%， 对，反而比超过一半的相貌平平者和其貌不扬者要挣得多。 那 么科学家把这种现象呢称为丑的补偿、 哦、 但这个研究呢也只是一个初步的估测，因为有的时候这些收入呀包括受欢迎的程度其实是一个多因素非常复杂的这样的一个变量，嗯、哦，所以可能这也是只是其中的一个很小的因子，包括我们之前说的这个美貌的红利， 嗯， 如果是你加上了这个家庭教育的背景啊，你的受教育程度， 那就是几何倍数的增加了， 就是他就会变，他的这个美貌的作用就会被削弱，因为还有很多其他 的 原因、 啊、你说占 了这个比重哈，对，因为还会有很多其他的原因去决定你的收入。云浩总是看孔文的照片， 对，你们俩的这个在后面就是一直飘来飘去的时候，我总觉得他们在参与我们的这个 他们俩对、照片上的人在参与我们的直播，就这就是美貌的福利，你知道吗？如果你们俩长得其貌不扬，或者说长得那3%的话，你们肯定是没有勇气把自己照片漂浮在后面一直滚动的。但我们也想说，如果我自己是老板的话，想到有这么3%的这种人群哈。如果是有这3%的人群，在一些特别的工作岗位上，我会很放心把事情交给他们去做。 为什么？ 只要是不与客户去交流沟通，不冲外的，比如冲内的，比如说涉及到筛查，就是涉及到信息筛查，涉及到一些内功，做内功，在那里自己使劲儿，就是趴在电脑前叭叭叭叭那种， 比如说有一个，就是需要做案头工作的这些。 对，比如有一个工种，我觉得说你千万别长得太好看。 谁呀？ 程序员。 但是你看那个李彦宏对吧，就是程序员中大家都很向往的一个形象，总之长得好是不是缺点了， 是了。 但是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怎么说呢，我们当然都会先入为主的去根据长相去评判一些人，但是有特点吧，有特点都是会带来好处的。刚刚陌上花发也给我们发了一段话，他说林徽因就是一个例子，说明明靠自己的才华胜出，却被人说建筑学靠老公，写诗靠徐志摩。关于林徽因这个人吧，我觉得主要是看过他的这个周边的这个故事， 花边的故事的人都会觉得是， 所以我会觉得这个 无法正面评价他，对吗？ 看不明白，看不明白，真的是看不明白，因为人是有复杂性的。当然我很承认林徽因是一个才女，但是我也不回避说林徽因真的是就是 跟才子的关系会更好，就是他的朋友圈子里才子真的很多，尤其是他在中年之后， 就是揉了一大圈，然后就是避开了所有可能攻击到他的这个说法。 我说的是客观， 让大家听得云里雾里。我告诉你，就是用过去话就是不检点。 也不是了，因为在留下的所有的故事和资料中，都是发现林徽因，比如说跟，很多才子之间的佳话吧，很多故事，包括后期的金岳霖啊，包括徐志摩，这个大家都太熟悉了，但是没有太多她跟这个闺蜜之间的比较美好的故事留下。包括林徽因在中老年的时候，在北京北平，然后做了一个叫太太的会客厅，就是她每周会选一个时间。请很多的这个有才华人， 类似于读书会， 对，到他们家来聊天，来喝茶，也是这个才子居多吧。 嗨 嗨， 我只能美好的理解为人以群分， 就是 至少有 共同交流的，你可以说是他的特点吧。所以关于林徽因的事情，我觉得不好说。 我觉得可以这样哈，就是他的这种态度呢，未可知在下一个时段我们的这个话题当中会被我们这两位来宾所接受，或者说在他们的这个观点，他们的这个剧作当中，说不定呢也是未来比较多元和开化的社会环境当中人的一种相处方式，有没有可能呢？ 那再预告一下，在今天8:30到9:30这个时段呢，我们会有一位导演和一位编剧带着他们9月份即将在北京上演的一部新的话剧，叫《结伴关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分享一下新时代下的这个各种各样的结伴关系吧。 是的，大家不妨充分的发挥你的想象力。第二时段话题尺度略大，请还未成年的小朋友们呢提前转移平台。 好吧，在这个时候要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 好， 然后在8:30呢，我们会有一些片花送出，之后呢就会有我们的这个两位重磅的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送给大家一首陈奕迅的新歌，叫 I Do。 好可， 无论顺境逆境贫穷富有，爱他始终如一。 记得那年的秋天，相约一个微凉的海边，如童话的情节浮现在眼前，总是那年的你却不再让我走得好缓慢。 I do， 我愿意承担厌倦一个人晚餐，就算粗茶淡饭，原来有 想我会愿意接受挑战。准备，依偎在身边，当陪伴变成了老伴，常做白事再也不孤单。我愿浪漫到永远，习惯有你在身边，未来故事情节一起领先，来主演最强就像颗钻石一般闪烁每一天，温暖着彼此笑脸，拥抱相约相守到肩边。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九八二，生而不同，我们是清华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是 北京大学广播台。 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北京师范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北京邮电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中央戏剧学院中戏之声校园广播台。 我们是华北电力大学广播台。 这里是北京化工大学广播台。 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八二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这个城市下雨下雪但不下线， 这个城市放学放假但不放空， 鼠标族点东点西指点江山，键盘族勤勤恳恳专心盖楼，手机族机不离手不肯抬头， 看到屏幕就想戳，听到讨论就想说，哎呀，万千世界观，微微观世界。Hello，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晨七点半到九点半准时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我是主持人王爽， 我是云浩， 我旁边是云浩， 我是云浩，在这个时间段当中呢，依然陪伴大家。当然，我们在这里要预告一下哈，我们这一时段会有两位大来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大家已经看到他们了。但在看到介绍他们之前呢，我们还是要说一下，除了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九八二或者中波调频 AM 九二听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可以通过手机直播客户端花椒搜索活力九八二，或者微信公众号添加九八二魔力工厂，以及关注北京时间来看到我们的节目啦。 嗯，今天这个我们的粉丝聚集地花椒直播平台里的小伙伴还是挺多的。那之前我们也反复对今天的这个时段做了一个预告， 是的， 就说这个时段可能会 这个讨论的话题 少儿不宜吗？ 大家都很喜欢的，云浩就非常喜欢。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今天的嘉宾吧。 好嘞，欢迎 啊！先来介绍一下这个马上九月份要上映的这部上演的这部新戏叫《结伴关系》的导演，顾雷导演。哎，鼓掌鼓掌！ 哎，雷磊，雷磊来！ 哎呀，小时候才听到过这个称呼， 好，顾老师。 没有，雷磊就好，雷磊。 好，雷磊，今天是雷磊的这个身份。然后顾导呢，有很多的这个标签哈，他不仅是《结伴关系》的导演，也是中国当代新生代的一个剧作家和导演，代表作有很多，比如说《告别无羁的长夜》《十个人的夜晚》《顾不上》《人生不是情》。那顾老师的风格呢，是清新。又融汇了黑色幽默，兼具平民气息和鬼才气质。 哎呀， 但是从顾老师的外表只能看出这个平民气息。 对，顾老师，我给您个建议哈，就是如果你想让我们看不到那么多的平民气息，您可以再往后退点，把麦克再拉近一点，这样你可以离我们的那个镜头畸变远一点。 嗯，要不脸显得太大。 没有，很好。 你看现在就一副学者范， 学者范儿，对 对, 对， 学者范儿也不是什么好事。 是夸奖，这个是夸奖， 啊，是吗？ 对，但凡我们的直播间里面来了，这个抬头是导演啊，编剧啊，然后还有一些什么正 演员呢？ 演员不会，演员我觉得说， 要不顾老师先跟大家这个说一说这次的这个新戏《结伴关系》，他的一个演出的信息吧，什么时候会上演，然后会演多少场？ 结伴关系是一个原创的演出，原创的戏应该是9月6号到10号在龙福剧场，也就是东四地铁东四站一口出来。 在 那儿演出，顺便连导航了。 好嘞， 会演从6号到10号 演五场， 演五场， 首轮是五场， 首轮 然后10月还会演，然后11月还会演， 对，一月明年一月 还会演。 哎，我们旁边突然出现了一位。颇具磁性的男生，这位我们是不是也应该介绍一下？ 介绍一下，来，云浩介绍一下。 交给你了，好吗？ 好，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结伴关系》的编剧和出品人何旭，看起来也是很学术哈，来跟大家先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叫何旭，是《结伴关系》话剧的编剧和出品人。 哎，你发现了吗？他距离麦克1.5米，然后他可以把那个声音传得这么通透。 而且他一直在这个远近在调节。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何旭的一长串标签哈，他毕业于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是电气工程和工商管理的硕士，是一个工科生啊。 对，理工的。 我觉得完全不难判断吧，他们俩这个从气质上来说。 好，我们今天来了两个搞文艺的理工男。 哎，我也是啊，我理工大学毕业的 啊。今天有三个 理工 男， 三个理工男 校友，你们是校友， 是吗？ 就是三个理工男。 那这个旭旭同学，2014年写了青春小说叫《佛尔》，是吧？ 对， 被誉为先锋文学的突围之作。那2016年呢，他创立了一个结伴红酒屋工作室，进行一系列结伴主题相关活动的尝试和概念的探讨。这个人生轨迹的转型非常的 突变 、 你经历了什么，说出你的故事。 经历了什么，就是当时我本科毕业的时候给自己人生有大概一个设定，就是出国出书创业，然后现在也是大概完全按照这个节奏来走的。 出国。 那请问和你学的电气工程和工商管理有什么关系吗？ 完全没有关系。就学的专业只是教给你一个学习的方法和学习的习惯吧。 好，这段话可以作为我们今天送给9月1号即将开学步入大学的这些新生朋友们的一个最大的指引，就是你大学4年学的东西可能没用。 小金家花周周说，因为可以修家电。大家给你的专业一个出路。 哎，我想先问一下那个大爽老师，这两位是你的好朋友对吧？ 对， 好，那就好。 你要干什么？ 可以放开灶了。 对，我就怕等一会儿就是稍微就是有一些这个不恭不敬的地方。 不可以，要先经过我的允许。今天的这个话题云浩非常的喜欢，那我们讨论的呢，今天设定的这个主题叫非典型人际关系症候群。 哎呦我的天哪。 谁导演先来给我们分析一下， 先给我们 分解一下， 从您擅长的学术领域给我们来解读一下。 我是擅长那个症候群这个事情的， 各种病。 对对对，我是理工大学学那个生化工程的，所以跟动物沾个边儿。所以这个我觉得症候群是我的那个范围之内的。非典型就得问何老师了。何老师在昆士兰没干别的，净那个非典型人际关系了， 净非典型了。 对， 那何老师先给 给我们讲讲结伴关系这个是讲的具体是一什么故事吧，别剧透哈。 好的，我 可以设计一些悬念。 好，我可以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个概念。 嗯， 就小说里写的概念是我虚拟了这样一栋在北京的公寓， 嗯， 它叫结伴之家，然后这公寓的人群是一些大龄单身男女，一些不婚主义者、恐婚族群，还有个别的边缘人群，也有刚毕业的大学生。 嗯， 然后这些人呢，他们在公寓的规章制度之下，以一对一对伴侣的形式居住在其中，就是他们不分性别，无论男女，可以两个男的，两个女的，也可以一男一女。 嗯， 但是每对伴侣之间，不结婚，不恋爱，也不可以发生情爱关系，但是彼此互帮互助。 嗯， 然后在公寓的一些条条框框的束缚之下， 嗯， 有机的去运转。 何老师，你在昆士兰到底经历了什么？有什么想法？ 对， 可能他们宿舍关系不融洽。 对，特别融洽。我创造这本小说有几个契机吧。 嗯， 比如先说我在国外留学的时候，跟我好哥们儿， 嗯。 我俩都是光棍儿，没有女朋友。 嗯， 俩一起去那个黄金海岸去看日出啊。 嗯， 一起萤火虫洞看蓝色萤火虫啊。然后还有什么山顶咖啡店这个聊人生啊。 啊， 然后有一天哥们儿跟我说：“哎，哥们儿，咱俩这 要不要凑合 凑合一辈子也行啊。” 然后你被吓到了？ 没有，说哎， 应该不至于， 我说好像也不错， 只是感到浑身鸡皮疙瘩， 对， 也不至于。 对，没有女朋友还不行，偶尔激情一下嘛。 知交一生也是一种相处的方式。 对， 他们这种属于算是能够畅谈人生，能够共享人世繁华。我的妈呀，我真是接不下去了。 花周周说理工男最帅，请问你说的是哪个理工男？今天的三个理工男，这骨子里都太文艺了。 嗯。 只是表面上的理工男， 就套了一个理工男的皮儿， 对， 实际上包着文艺男的心。 嗯，听起来这个剧本挺复杂的。然后我知道顾磊导演其实之前关注的都是这个特别有平民气息的这个主题， 平民不是平民， 平民气息的这个一些题材，这次就是涉猎到这个感情关系。嗯，是什么吸引你了这个剧本？ 平民也有感情，呵呵，我们平民也是有各种， 我们平头老百姓也是可有感情的， 啊，要不我们怎么繁衍呢？ 所以就是， 这个剧本是为什么吸引到你？ 我是觉得与其说平民，不如说我一直是在做原创的， 嗯， 是对原创有兴趣，就是， 嗯， 我们身边的这些人，身边的这些事儿， 嗯， 那实际上这个何旭的结伴关系吸引我的是，他说的这个事儿正是现在好像，用我的话说是不想好好过日子的一帮人， 嗯， 好像这种 人 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对，越来越多， 嗯， 他们不愿意迈入到那个在他们上一辈看来很理所当然的那个生活里去， 嗯， 他们愿意不循规蹈矩，不好好过日子， 嗯。 就是各种想法， 有趣的、有意思的， 对，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好。 哎，我们觉得身边这样的人其实是蛮，现在是越来越多了。 对， 而且我觉得就是我们就是像顾老师说那种，我们上一辈人就是在传统的这个婚姻关系或人生轨迹当中的这一批人，其实现在也已经开始发生了有一些小的这个转变，其实蛮有意思的。 对， 刚蔡丽的瓜说伙伴，我们今天说的不是伙伴，我们说的是结伴关系。 结伴， 我觉得是顾老师和何旭老师一起创造了一个新的一个定义，对吗？ 对， 给了 何老师创造 了一个， 是何老师和另外一辈那个云浩提到的我们上一辈人一起创造的。 哦， 有个出品人还叫陶哥。 哦， 嗯， 这个陶哥年龄比较长的一位前辈哈， 比我们大多半辈儿吧。 嗯， 然后是不婚主义之类的这种。 他结过婚，然后后来分开了， 然后就是一直单身。 对，然后那个出过国又回来了， 嗯， 有过孩子，后来也没有了， 嗯， 就是这样一个人。然后他现在 就该经历的都经历过 了，对，过来人。然后他现在就特别享受自己的单身生活， 哦， 满世界去跑。然后昨天刚从那个东欧回来， 嗯， 周游列国 二十多天， 嗯。 所以在两位，我特别好奇的是，两位创造了这样的一个剧本，这个剧需要大家去看哈。 嗯， 时间日期当时都已经告诉大家了， 嗯， 故事框架我们也给大家说了。 嗯， 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因为不能剧透， 嗯， 我们只能就是这个结伴关系本身来跟二位聊了。 嗯， 就在这个我特别好奇的一个点是，人家说演员演什么戏， 嗯， 生活当中多少都得带点那个特质，他才能演得出来。 嗯， 有一些人会这样觉得哈。 嗯， 那是不是说创编人员，比如说导演老师，或者说我们的这个编剧老师， 嗯， 是 上来就要八卦， 是不是也得多少他是能接受这个， 嗯， 或者说他是 处在这个生活状态当中的。 我觉得何老师一定是。 何老师是 有丰富的生活体验。 对，何老师已经是了。 何老师，你怎么定义结伴关系呢？ 我们先给他一个定义，刚才已经说了嘛哈。 结伴关系就是我们有一句戏里有两句话，就是他的总结，就是说，是像循规蹈矩生活的告别书，是规划未来生活模式的路线图。 哦， 两句， 这其实是一个打破， 对， 像循规蹈矩生活的告别书， 对，规划未来生活模式的路线图。 哦，规划未来生活模式的路线图，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未来可能我们未来人会有的一个关系模式的一个雏形。 对，海报上有句 logo 叫做近未来亲密关系图谱。 近未来，这个近是靠近的 近， 近 是近久的近，还是近身的近，靠近的近， 靠近的近。 给大家看一看结伴关系的这个海报哈，我们能看到这个主要的演员是三男三女，然后能感觉到他们每个人的这个角色的设定还是挺不一样的，有这西装男，也有文艺青年，有这个红裙少女，也有这个比较朋克的这种小姑娘啊、然后呢，上面有这句话叫。近未来关系图谱，就离我们很近的这个未来，可能我们现在都能够感觉到这样的趋势了。 现在已经有萌芽了， 有萌芽了，有哪些萌芽？ 现在的萌芽被叫做奇葩吧，可能是非典型症候群啊。 就说的这其实不婚主义现在都不算奇葩了， 对 对 对， 很常见， 叫奇异的花朵嘛。 我曾经数次在节目当中说不婚怎么了，就是不想结婚的这些青年朋友们，请再撑一撑。再撑一撑，那些早婚的就该离婚了。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不要用这种不好的心态去诋毁。 对，不是过激哈，就是我只是 各有各的活法。 对，各有各的活法。我只是告诉他们说，不是说一定会，但是已经有一批是这么着了。 对、 所以你可以说，你也可以拿这个，就是其实全当一个砝码去跟你的自己的这个上一辈这种权威话语权威或者家里面的长辈去制衡一下，你可以去跟他杠一下。就是其实未必说这个。一早走进婚姻关系，或者按照你们的这个生活轨迹去走的话，就是未必一定会一路坦途。 就是每个人的选择都不一样吧，最主要的是知道自己要什么。 是的， 对吧？但是大部分的人还是会选择跟自己心爱的人走到一起。 当然， 还是想问问这个顾导和何老师哈，就是 这个相处的方式是吗？ 就我想问问，就是你们觉得就是不婚族现在越来越多的一个原因是什么？或者你们在剧中有对这个做一个解释吗？ 我觉得戏里面没有解释，戏里是没有解释的。 戏里没有给这个近未来关系。一个解答是吗？没有答案。 戏里面刚才说的那个对这个的事情的定义，就是刚才那个何旭说的那个定义。但我觉得你要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你要听严肃答案还是活泼答案？ 我们要严肃且活泼着。 严肃且活泼答案，我觉得，活泼的答案， 感觉今天是来考试的。 对，你说活泼，我说严肃， 好吧？活泼答案就是。就是还年大家还年轻，然后还想各种玩，不想那个掉到那个既有的那个圈套里去， 路线里。 对，比如说我可以随意的去喜欢的城市，我生活工作， 就是、 大家不想要那么多负担。 就那句话呗，生活在于折腾，对吧？ 对对对对。 那你现在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如果你是一个人的话，你还折腾得起？ 对。 那我们来听一听何老师的答案，你觉得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不婚族？ 就是因为从几个数据上来说吧，中国接近2亿的单身人口，然后比如说美国，它还有大概， 我问一下，这个数据2亿是？适婚 适龄 适婚 十八周岁 18周岁以上 对 适龄未婚的这个单身人群有2亿 好2亿稍微多一点 OK 然后美国这个人群它就更大了，它接近是20%-30%吧，好像是我记得 20%-30%那的确。 然后我们现在就是比如说日本就物质生活还有物质生活极大丰富，我们面临的娱乐也很多，就是大家的选择可选择更多了，走进婚姻只是选择之一，就我们不一定要做出这种选择， 是 我们要很多种选择。就我们人类可以说有两大主题吧，第一是繁衍， 是 第二社会属性呢需要陪伴。就陪伴的方式有很多种，为什么一定要去结婚呢？ 所以他们探讨的就是第二个这个需求，陪伴的这个多种多样的形式，就未必是我们说的那种。 这也是可能这个近未来结伴关系中的一种，对吧？ 我觉得也是现在社会提出来的一个要求，就是它需要那个更自由、更有创造力和更能全情投入的 可以叫劳动力吧，也可以叫社会人、嗯、 对，可以这么解释， 对吧， 可以这么说、 就是、那个过去那个工业时代它需要稳定的 生产关系， 家庭的，对吧，然后在工厂里做工，那现在可能需要更有创造力的更自由的那个人。 嗯，我们看到蔡弟的 没有牵挂的劳动力， 对对对，没有牵挂的劳动力。 我们看到蔡弟的瓜说婚姻会毁灭爱，这也是一个有点偏激的说法， 有一定道理。因为在谈恋爱的时候确实是优点无限放大、 嗯、 婚姻之后就是缺点放大、 哎、我跟你说，这个跟婚姻，我觉得在我看来跟婚姻无 关 对，跟婚姻这个框架跟这个条款无关、 嗯、 是跟这个时间长短有关。哪怕是恋爱，年未可知，时间久了以后也会开始发现这个人身上的缺点和一些不足。 比如说谈个十年的这个马拉松是， 对不对？比如说唐晶和那谁，就始终没法在一起结婚，就是类似于这种关系在。只要你时间久了，总会看到别人近身嘛，近身你就可以看得到， 嗯， 这些身上一些缺点。 嗯，说实话，我特别喜欢看感情戏，因为我和顾老师是老相识， 对、嗯， 曾经我演过顾老师的戏， 对对 对，但是呢， 我为什么从他进来的那一瞬间，我就默默的这种。就是想，对，默默的一种不祥的预感， 感受到了我们 某种默契， 某种那个 对曾互相折磨过的这种气场。 但是我演过顾老师的两部戏， 嗯， 顾老师都没有给我感情戏，或者说都 没有 太大面上的感情戏， 没有感情戏的 角色，没有感情戏啊， 他是演了 一 棵树吗？ 有感情戏的 没有， 那一次和那个 我要不是就是演孙女，要不然就是演。就是 祖孙情都没有吗？ 小学生， 不老少女， 驿站呐、啊，感情戏啊， 那一点点。 啊、 没有， 我知道他今天请你来，其实是跟你要戏的，对，要角色的。 所以这次这个顾老师的这个结伴关系，我一定会看，因为我很好奇，就是顾老师这种风格，有点鬼才的这种，他呈现的这种亲密关系会是一个什么状态？ 嗯， 会是充满了很多的戏剧冲突，还是说比较温情的？ 嗯，我觉得都有 吗？ 对，因为。情感这事儿好像就是一个爱恨交融的事儿， 嗯， 是， 就在戏里就说了，就是没有爱也没有恨，那个爱和恨都来自那个， 嗯， 那个大脑的前部皮层什么什么什么地儿， 就是多巴胺的分泌之类的这种，是吗？ 就是爱的越浓烈，恨的才越强烈， 嗯， 要想不爱就不要恨，这就是那个 就遁入空门 的观点了，哎，遁入空门， 哎，好像听起来有点这个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的这个， 嗯， 这是我们科学研究的有道理的事。 大脑皮层。那何老师，对何老师对于顾老师最后呈现出的这个戏的这个效果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之前我写的小说是一种概念， 嗯， 然后写的故事是一种代表了一局部的人群， 嗯， 然后顾老师就我们剧本创作过程中我们就完全打破，然后创造了新型的这样几类关系， 嗯， 比如说我们在剧中呈现的大致的是有，涉及到了逼婚， 嗯， 涉及到了冷冻婚姻， 嗯， 哇， 涉及到了这个 什么叫冷冻婚姻、啊？ 对，我们都很瞬间、 就婚姻出现问题， 这涉及到剧透吗？可以说吗？ 可 以 吧， 说没关系， 小问题，小方面可以，就是说，也就是结婚七八年的夫妻，他们婚姻出现了问题， 嗯， 他们面临一个要留下还是离去的这样一个选择， 哦、 嗯， 然后他们来到结伴公寓， 嗯， 来冷冻一下婚姻，就是让他们的这个状态哎暂停。体验一下这个结伴公寓的生活，然后再决定是离婚还是继续往下走。 也就是说，暂时不离婚、 嗯、 或者暂时不选择继续， 嗯、 然后呢， 有点像分居、 这个，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有点像溜中观察， 溜中观察啊、哦！就进去了以后，我知道他这个公寓里面就是是跟不同的人吗？还是他们俩 必须不同的人 啊？ 而且 必须拆开。 对， 哎，这个我觉得这个概念挺好的， 就是、 冷冻婚姻。 嗯， 这一个比较新鲜词、嗯、 就是不要在那个激烈的时候做出过激 的 反应，哎，对、 嗯、冲动的决定，因为有的时候就是我身边有一些啊在冲动了离了婚之后又经历了一些事情，发现还是 他好， 对，就是因为有的时候 算了还不如他呢，就回去吧， 基本上是这意思， 对于人的都有好奇心、 嗯、 但是就是没有体验过的东西总是会吸引你， 对，但是在传统的这个婚姻关系里面我们是没有办法没有机会，或者说也这个从道德层面上来讲也不可以有这样的时间和条件去像他们那样去经历这样的冷冻关系的， 嗯， 就可以去还跳转船头试试别人，不行我再回来 啊、哦！不是试试别人，没有这个试试。 我的意思是说，在传统的这个观念当中是绝对不可以的、 嗯。 但是他的这个说法其实就是在你们那个公益的框架里面， 嗯， 我们说的这个是指说跟另外的一个人去相处，但是没有任何这个其他层面的这个 对 更进一步的这些， 我只是会有一些互动，对吧？我就是会因为 就我的生活里面出现， 何老师写的是 变成另外一个人， 对对对， 我们有一个设置 啊， 就是每一个 好像是有一个手环之类的， 带一个手环， 然后好像是 接受时， 比如我不能 touch 你，就是超过几秒， 对， 就会报警， 然后就会报警， 哦， 就会人枪毙你。 哦，这么恐怖？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这后面是我瞎编的。 会逐出公寓，就是说公寓 就会把自己赶出去。 所以公寓只是说这些，怎么说各种身份的人，大家就是互动和重新产生火花的一个地方。 对，就形成这样一个族群。 嗯。 然后这个公寓它是一个可进可出的地方。 嗯。 比如说你是大学生，你是夫妻，你是情侣， 嗯， 来这以后都要打散拆开， 嗯， 然后我们经历一段时间。 嗯。 如果你发现你适合自己适合住下去，那么就永远住下去。 哦， 嗯。如果你发现你可以退出，我还是想结婚，回归传统家庭。 嗯， 那我们也恭喜你，可以集体给你办一场婚礼， 哦， 也可以退出。就是它是一个可进可出、相对自由的这样一个地方。 就是它其实接纳各种各样的选择。 对 对， 嗯，就是我们只是提出一种解决方式，一种， 嗯， 我们叫它情感实验室吧。 哦， 就是我们不认为自己是对的。 嗯， 就是我们提出一种方式，大家来尝试一下，来玩一玩。 嗯 嗯， 玩一玩。 情感实验室的 体验 情感实验室的这个概念，我觉得很好。 嗯， 因为我还是推崇，就是在任何事情上，大家要充分选择。 对。 嗯，因为如果你不做充分选择的话，嗯，你总是会被你没有经历过的事情莫名的吸引。 对 对， 就是我们这个给你做出选择，让你自己去寻找自己的方向。 嗯。那我还想问，就刚才说的这个逼婚这件事儿，你们有解决方案吗？ 啊，天哪，你真的是要，你真的是要逼死他们两个，真的是 逼婚。 你们料想到你们进来直播间的时候会被问到这些？ 没有没有没有，我想的不是这个角度， 嗯， 因为那个逼婚在电视剧里其实演了很多了， 嗯， 其实想的是在舞台 如何对抗逼婚，网友们也已经给出了很多脑洞大开的答案了。 对对对，那 爽爽你是被逼婚了吗？ 没有啊，就看到前段时间有共享男友女友这件事情，觉得就逼婚这件事难道没有一个好的方法吗？就在结伴公寓里是不是有一个好的这个解决方案 啊？ 嗯， 只能说让他去体验，然后给他经历这样一种生活式体验，让他自己去做出思考和选择。 嗯， 对，这个戏里有一句话就是说，嗯，如果逼婚的人都死绝了，你还要不要结婚 啊？好，我明白。我刚在心里面想，但我不敢说，你知道，毕竟可能逼婚的，就是逼你的人都是你至亲的人或者你的长辈。 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之所以就是他人对你的逼婚会对你产生压力，是因为有时候你自己也在逼自己。 对， 就你也会位于这个社会的舆论的一个传统观念，你也会有点想推自己一把。 对， 才会接受到这种 压观念，都是灌输来的嘛。 对， 就是，他说给你念到一千遍，你脑子里也就有了那根弦了。 对， 就被逼婚的人， 哎，他这个说法是对的。 嗯， 对，被逼婚的人其实他是左右摇摆的状态。 嗯， 他一般是被逼迫，然后他被逼之后，他就选择逼迫别人，但是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究竟应不应该去迈入， 嗯， 这个婚姻。因为长辈们对我们的逼婚其实也可以理解， 嗯， 他们的观念都来自于他们的长辈的长辈的长辈， 嗯， 然后他们这种观念就 像约定俗成的， 对， 嗯， 一种长期的幽灵一样存在于大家的社会关系当中。 嗯，我们刚刚说了逼婚，还有这个冷冻婚姻，还有吗？ 还有跨越辈分的 啊，这个是 相处 老少恋对吗？ 没没没没没，还不是，我觉得是解决一些陈年旧事的情感问题。 嗯，就是有一些可能是很久以前的心结， 对， 然后在老了之后又被复活了，对吗？ 对， 被重启了。 对对， 嗯，很有意思。 这个就不能多说了， 伤口被揭开， 对，伤口被揭开。 好， 嗯。这个， 我以为是说剧情被揭开，是伤口被揭开。 伤口， 那我们就把这个伤口撕开来撒点盐。 暗恋桃花源里的这江冰柳和云之凡不就是这样吗？ 啊，对哦， 嗯， 对， 有点像这个。 对对对， 到老的时候又就是心里还是放不下自己的初恋。 很多很多，哎， 嗯， 因为现在年纪长的那一辈，他们的那个社会就是他们当时的时代背景可能给了他们太多的这个不自由和太多的这个被动性。 嗯， 哇，他好敏锐哦。就你一下就大概猜到了那个意思。 对， 嗯， 我顾导的导演手法很厉害，他是一种很戏谑很诙谐的方式把那个伤口解开。 嗯， 嗯，就是会让你又有点哭笑不得的感觉， 对 吗？对， 我怎么觉得你第一次看排练的时候不是这个表情。 第一次看排练什么呀？ 第一次看排练的是一个那个嘴那个

这时段欢迎回来，依然是早间为你放送直播的微微一笑，我是云浩。 我是王爽。 当然在这里呢，我们要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除了通过 FM982 或者中波波段 AM927， 还可以通过我们的手机直播客户端花椒搜索活力982，再或者呢，你还可以通过公众号当中搜索982魔力工厂以及关注北京时间，都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直播了。 那么在这个时段呢，刚刚上半个时段我们也跟大家聊了聊，就是和着这个结伴关系的导演还有编剧一起聊了聊我们的这个近未来关系图谱。 是。 那么花椒平台上的小伙伴，如果你们对于自己的亲密关系或者说对于未来这个关系的趋势有一些什么样的看法，也可以参与我们的讨论，来给我们刷一刷礼物。那今天呢，有这个结伴关系的导演顾雷，还有编剧出品人何旭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刚刚在上个时段有一个小尾巴，就是大家也说到了这个排练，说这个顾老师第一次向何老师呈现这个戏的雏形的时候，何老师异常的严肃，对吧？ 哎，不是严肃，他说的是欲言又止， 对， 是这个状态， 对 吗？ 对对 对， 对。 何老师有什么没说的？今天说了吧。 就是，当然我看的顾导的水平肯定是很高的，但是第一次看的时候肯定是，我的心态肯定是小心翼翼、惊喜，然后又胆怯，很复杂的情绪吧。所以他表现出那样一种表情状态。 你为什么要胆怯？ 就是 没让你上去 欲褒欲贬。 简单来说，就是跟我想的不一样。 对， 应该是就是顾老师对这个剧本其实有比较大的操刀的，就是改变，对吗？ 对对 对， 对， 在呈现的时候， 其实我们从三月份见面，一直到七月份排练，这四个月一直在改剧本。 对，改了好多版本。 原来的版本就基本是推翻的。然后那个当时就拿着剧本甩在桌上，啪说就改剧本啊，去找素材。 是你拍这个剧本给？ 对对对，我们俩互相拍了， 互相拍 。对， 你这边不行，改。 对对， 类似于这种。 还有一位编剧叫甄甄老师。 对。 就是三个人一起在这磨呗， 对， 就磨这个本子。 对， 四个月的时间，包括排练还是说 没有，只是磨剧本， 只是磨剧本。 对对，然后何老师就去搜刮他身边的那个朋友们， 就是这些奇葩的 情感故事啊， 情感故事和关系， 去找各种奇葩故事。 我发现这是戏剧创作里的一个套路，因为曾经顾老师也经常说，今天大家吃饭喝酒，每个人讲一个自己的故事。 哎，我觉得这个 特别好。后来何老师的不是，就这个顾老师有一个戏叫《人生不是情》，其实就是我们在酒桌上的故事， 对， 把它串起来了。 对， 有一个这样的朋友，其实挺可怕， 挺可怕的。 就你所有， 我有心机，我那天没有去。 但我们会把那个真实的名字隐掉的。 对，那有什么 老师讲一个？ 我跟顾导有个共同点，我俩都是天蝎座，窥视欲极强。 难怪了！哎呦我的天， 要小心啊！ 我感觉那片是黑的，你知道吗？ 天蝎理工男， 你知道我们俩什么吗？我们俩是阳光无比的金牛。 今天是两个金牛和两个天蝎，哎，我们是对着的，对吧？ 同一个星座， 金牛会不会钻那个牛角尖？ 对，这个关于这个的那问题呢，我们就是不甚了解，反正大家都有自己的这个判断。但是呢，我们就是说，反正今天我们就是的确从这个，就是从职业属性的这个角色上，我们也看到了，就是可能他们在投入这个生产创作当中，的确会站在自己的这个角度，对于这个剧本也好，对于这个创作也好，精益求精。就是， 有没有收集来一些很奇葩的故事？ 相当奇葩。 我讲一个。 好。 就是说这个，这个男孩女孩都是清华毕业学霸，然后他们毕业以后就克服了这个毕业就分手的魔咒，然后结婚留在北京，过上人人都羡慕的这种生活，工作也很好。这女孩突然接到一个意外的 offer， 我就喜欢听但是。 然后她，就这份工作在上海，就是她是心仪已久的一个咨询公司，她没法拒绝，然后她就是背着行李箱就去到了上海，然后。但是他们俩已经结婚了，这个男孩留在北京，一年之后两个人就是可以说和平的分手了吧，因为异地啊实在是有很多问题没法解决，然后再过两年呢，这女孩的公司解散了， 她又回北京， 对，她又回到了北京。这个时候她做出了一个选择，她没有去租房了或者是怎么样，她又回到了这个男孩的两室一厅，两个人一人一间做起了室友。然后两个人约法三章。 这个男孩现在也没有新的女朋友。 没有，两个人就约法三章，我们彼此不干扰，彼此独立。你可以有女朋友，我可以有男朋友。然后两个人就是有的时候他空床，有的时候他单身，有的时候都单身，你互朋唤友一起喝酒，这种状态持续了三年多，一直到现在。 一直到现在， 这是真切的故事，对吧？ 可是我觉得最后的结局应该是两个人复合哦。也 没 有，没 有吧？到现在，那 到这个程度就不太可能复合了。 对，我跟你说真的，到这个程度不太可能了。 因为这他们两个人现在已经是那种没有什么负担的， 对，没有约束。嗯，然后 你何必再要 羁绊的感觉？ 对对对对， 亲人了， 亲人 好棒 啊！ 嗯，这也是你看多好的结伴。 有点神秘感好一点。 脑海上飘起了大大的艳羡，就是羡慕， 不羡慕。 就人生不可能只如初见，一定有经历几年之后的某种状态。 嗯，觉得这是一句非常经典的话。嗯，不可能一直如初见。顾老师收集到什么好故事？ 啊，主要是何老师在收集，然后我拿来故事来裁剪。 没有，顾老师每次上来就说啊，我们身边的很多朋友都是这样。 我就不好说了。 总觉得你这什么身边都是什么样的朋友。 我再讲一个小八卦，也是其中一个小故事。 嗯， 就一对情侣，他们之间已经是大概恋爱了四五年吧， 一直没结婚。 对，一直没结婚。嗯，然后这个时候，这个女孩突然知道这男孩在外面有人了。 嗯， 算是感情身体双重出轨 啊。 然后他也没有道破。 嗯， 哦，两个人就这个男孩 心照不宣， 也通过一些细节知道这个女孩知道他有了 啊。 然后两个人从此以后再没有发生亲密关系，但是一直像朋友一样，像亲人一样， 啊， 一起又过了两年。两年之后这个男孩才结婚。 跟谁结婚呢？ 跟不是当初出轨那个女孩，另一个女孩。 就除了这两个女孩之外的另外一个人。 对对。 啊， 这种状态也是很特殊很奇异。 嗯， 大家 就是感觉把这个分手就是延迟了这个时间，所以可能降低了他的痛感。 嗯， 对， 对 吧， 可以说是秋后处决，秋后维持了两 年。又冷冻了一个分手 啊。对，冷冻分手。 我跟你说真的，你不去搜集你真的不知道是有多少这种， 对， 各种奇怪的结伴关系。 真实的案例要远远大于我们的想象。 对，我就是他在说的时候我就一直在飞速的运转，我说这得是出于什么样的心理，就是是忍呢，还是说半推半就呢，还是说心照不宣的默契呢？ 我知道你知道，我也知你也知道，我知道你知道，但是我们都装作不知道。 嗯，就有些在我们外人看来奇葩的关系，奇葩的状态， 嗯， 在当事人来看都是理所应当，都是自然而然， 水到渠成嘛。 对， 嗯。所以这部戏里的这，我们现在在海报上看是三对儿，对吧？ 对， 三对儿男女， 应该是远超过他们的这个人物角色吧？只是说这三对儿是主角， 他们只是站在了一起，他们对 对，我们说三对儿就是三男三女，或者我们说这六位 是六位。 只是这一个公寓当中的六个角色， 对， 其实还有 比较有代表性的，代表我们这个当下的这个情感关系， 对， 对， 代表被逼婚的，代表一定状态的夫妻， 嗯， 代表一些中年人，代表刚毕业的大学生， 嗯， 夫妻也是各有特色。 我特别想问两位哈，就是因为亲密关系是一个很难解的题，但是每个人都在追逐幸福，包括我，包括云浩，我相信大家都在找幸福。那你们在通过对周边的人故事的搜集和通过在做这个戏的过程中， 嗯， 有没有觉得就是哪一个路径是可以真的帮助我们能够去找到幸福的？ 我的妈呀，你真的是 我真的很想， 天哪， 既然大家就觉得 他们觉得累的话，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答案。 我的答案就是，你想要什么，用力的向，不要靠任何帮助，为任何条件都没有用。想要什么就向自己索取，你是自己的魔鬼，也是自己的神。 哎，我觉得他这个话特别好。你知道，我刚听到前半句的时候， 嗯， 我特别担心他会说出就是所有的那种选秀节目里面导师说的那种话， 嗯， 想要什么就努力去追求吧，努力以后一定会有结果的， 哦， 即便他未如你起初所设想的那样， 就是， 但他说的是向自己索取，我觉得这是对的。 对， 嗯，就是不能靠别人，要靠自己。 对， 嗯，这是这个我觉得是最残忍也最靠 实用的方式， 最靠谱的一个真相。 对， 最高性价比，我去。 嗯， 就你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的打磨，你每一个精神上和物质上对自己的索取和逼迫， 嗯， 都让你自己一点点前进，去接近自己的那个真相。 嗯，依靠自己。顾老师呢？ 毒鸡汤啊！ 您的毒准备下了。 顾老师，你看了这么多身边朋友的故事，你有什么沉淀下来一些？ 就像那个我看到的那个朋友都是阳光金牛，但是他们背面都有那个是吧？那个月光天蝎，确实都有，就是他们看上去 大家都有自己的难言之隐。其实我相信每段关系也是， 对，就是在亲密关系里有我们自己都不知道的那个东西，因为我还是说我是那个学生物的，可能 有生物学专业的角度， 对，有生物学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就是我们刚才大爽说我们在追求幸福，就是我们如何界定这个幸福，其实我们自己说了并不算，有的时候是我们的某些事是我们的生物性来决定让我们感受到什么是幸福的，比方说我们吃美食会觉得是幸福的，那美食里面我们可能偏向于糖，偏向于脂， 油脂， 这些其实都是生物本性， 所以呢 那辣呢 啊，辣也是啊，辣可能也是哦，辣可能也是， 所以呢 是一种刺激， 所以 我们应该去把握人类的生物性，但人类的生物性可能是 不是把握人类的生物性，就是我们要想清楚哪些是纯生物性的东西，就我们需要一个温暖的怀抱，因为它能给我们安全感， 对， 这是我们生物性里面对安全的那个渴求， 对，比如它对， 但是在现代可能这种温暖感给你温暖的同时，它会附加更多的东西， 不安全感也有， 对， 或者说需要一些代价， 你有一个温暖的怀抱，那你一定拖着 承担 甜蜜 的 负担， 承担很多的责任， 但你 就比如 就要想清楚怎么来保持好这个距离 啊，这是为什么有些人就是在没有结婚的时候就是谈恋爱了想单身，单身久了又想恋爱， 这就是那个《北京遇上西雅图》里最后老钟打给文佳佳的那个电话说他吗？说你就是天晴了想下雨，下雨了又想天晴，我觉得这就是人的生物性， 对，所以我的看法是何老师把这个结伴关系说的这么神乎其神，在我看来其实是另外一面照妖镜，他实际上又把我们这个 人的欲， 对，人的那个作死的人们的 还原了， 对，还原了一下我们的本来面目，就是规则虽然变了，好像有一个大家更轻松的 相处模式、 解决办法、 解决方式、 相处模式了，但是你进去之后，你会发现另外一些问题又出现了， 对， 就反正不能好事都让你占， 对，我们就是在作， 就是你收获多大的幸福你就要付出多大的代价，这句是 对 的， 对，所以最重要的是要把持好自己那个心里的，我们认清楚这个现实之后，我们还能把持好距离，然后给人和善意和好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重要的，你看 排情感戏比排就是现实主义其他的这个题材的戏有什么特殊的难度吗？因为这些年就是除了看话剧之外看电影哈，我都很关注里边的这个就是 情感戏的部分 CP 我们叫 couple 对吧， 很 多的荧幕 CP 都是没有火花的， 对， 有火花很难， 就在一起看起来是违和的， 对，有火花真的很难，尤其是这种表演，这个是不是一个排练中的难度 啊？这个难度其实挺大的， 我想先问一下，就是那个大爽，对不起啊，那个顾老师，你给我举一个你觉得特别有 CP 感让我想象一下， 就是前段时间 特别有火花的， 前段时间上映的那个《悟空传》里，那个孙悟空和那个就是倪妮演的那个角色， 你说的是那个谁，彭于晏那部吗？ 对， 彭于晏和倪妮的角色， 对，还有那个郑爽和欧豪吧，我都觉得挺有火花的，但是你比如说有一些现在所谓的鲜肉和小花的戏，比如说什么 好，那个不用说，我跟你说他们不管是 CP 也好还是什么也好都不会像的，就是都不会， 但你很喜欢那个电视剧什么， 我很喜欢 什么前半生什么，我也觉得没有火花呀，我真的觉得没有火花，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对对方产生荷尔蒙， 那个是没有火花， 没有火花， 谁要看他们火花？ 好，来顾老师来解答一下如何制造火花。 我们那个戏里有一句台词叫，他那个一个上年纪的指着一个女孩说：“你是爸妈爱的产物，你很幸运了，多数人是爸妈凑合的产物。”我觉得 好残忍哦。 他在跟他孩子说吗？ 对啊，在跟他孩子说，他说你是幸运的啊，你是爸妈爱的产物。 很多人是爸妈凑合的。 天哪，我觉得这是一个好高级的一个怼人的方式。 哇，不，这是对极大的夸赞的。 不，我的意思是说后半句 反用， 对对，反用， 中华反用， 对对， 是的， 对对对。太残忍了，生命从一开始就不被祝福，这个感觉太残忍了。 这是他给了一个这个迂回的解读，就是生命从一开始不被祝福。 所以火花很难， 火花真的那个电光火石， 电光火石 一瞬的。 嗯，所以就这些演员去会在去演这个戏的时候，他们必须要在就是在戏中在演的时候要对对方有这个感觉。 对对对对，其实这是一个挺奇怪的事儿。 嗯， 有的时候。嗯，有火花就是有火花，有时候就是、 嗯、就是吵不出来， 就是没有，嗯，就是没有。你这所有的工作都做， 那就把它换掉，对吗？ 不，我觉得不是， 嗯， 而且你每天要演一遍，你不能保证每天都有火花。但我见过每天都有火花的演员， 然后他们俩在一起了，最后 没有，他们俩没有在一起，怎么可能？ 新的结伴关系， 怎么不可能？很多演完戏以后就在一起了， 然后不久之后又分开了， 下一部戏的时候又换 又有火花了。 何老师 就是一火花塞感觉， 火花塞， 这个现在无法直视这个词。 这是我在听，对，这是我在听完中央空调之后的，就是又一个完美的 神词。 对的， 何老师在看 学一下好 在看现在这部戏的时候，觉得里边的演员表演的呈现的怎么样？ 我觉得大家还表演的时候还是满怀激情， 嗯、 然后有很多 满怀激情。 有很多就是戏谑啊，然后很多好玩的段子，对我来说刺激比较大。 嗯， 原来搞笑还可以这么搞 啊！就是因为他们是专业的嘛。我看了一下六个这个主要演员的他们的一个背景介绍，北电的、中戏的，然后包括多年 来给大家看一看，给大家找了这个里面所有演员的这个海报。 照片啊，多年轻盈在这个戏剧这个戏剧舞台上的一些这个老戏骨们， 只有一个90后，其他都是老戏骨。 应该说的是各种各样的结伴关系中的角色。这个是说文艺青年，但是不想生孩子。孩子，然后这个男孩呢是说， 看一下， 他好像没有一个具体的描述，只是说亲密关系经过了亿万年的进化，在我们的身体里，是我们身体里的幽灵。 OK， 这个也是有点神秘。 好， 然后这个也是来过我们微微一笑的张威老师，他也出现在这部戏里。说人与人之间要重新界定界限。这张脸好严肃啊。 再来， 道貌岸然的脸。 这不就是未来的我吗？ 嗯，有很多这个不婚族，还有就是不想生孩子的姑娘，也有很多， 对， 是吧？你们在戏里也有讨论这个话题。 对对对对，不生孩子好像只是一个表面的问题，他实际上是，他的生活很精彩， 他不想为了一个孩子去中断自己这样的人生。 对对，他有了一个孩子之后，他的生命轨迹就变了， 真的。而且他是不自主的，就是他不是说被迫的不得不，而是他当有了一个孩子之后呢？ 重心就变了， 重心就变了。他会觉得说，哇，这个东西如是珍，不是这个东西，这个宝宝如是珍宝，就是，就完全需要他去投入。另外的，但若干年后，他可能会觉得说，以前我一个人是过得挺精彩的，我怎么不知不觉就沦为了？ 对这个问题，我有我的看法。我身边也有非常厉害的女生，自己开公司创业，然后现在已经要生二胎了。她第一胎的时候 可以同步进行是吗？你 她第一胎的时候。在怀孕的时候就开了一个新公司，她马上要生二胎了，她又开了一个新公司，就是也有很多，比如说这个，大家都知道 Facebook 的一个运营总监，也是一个女的，就是她跟那个扎克伯尔的关系很好，她也是一个就是职业妈妈，又有自己的职业生涯，然后也是有好几个孩子，所以这我觉得这是能力的问题， 就是其实是可以协调，可以并驾齐驱的。 对， 我觉得 他不是矛盾啊，就是个人的那个选择，他不想。 对， 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不想让生孩子成为我成功人生的一块拼图，就他不是一块既有的，就可以有可有可无的。 啊，他这个说法是对的，就把它当成置办房产，这房子未必一定需要买。 对，好像我结婚就要有房子，就要有车，就要有孩子。 是， 我前段时间还看过一段话，是说如果文艺青年把结婚和生孩子这两个选项从人生必须里拿掉的话， 天哪，有太多时间可以干自己想做的事儿。 确实是这样，这也是一个观点吧。 对、啊， 但是另外一个声音就说，她老公的那个声音，就是角色里那个她老公的声音，就说说也许20年之后你会看到她的价值。当那个孩子长成了一个那个亭亭玉立的姑娘，或者一个 风华正茂的少年， 对， 站在你面前的时候，你可能有另外一个感受。 对， 嗯，你会觉得自己的生命得到 也有一些大龄的这个女星去，就是做一些折中的方法，比如说去香港冻卵什么，就是她会觉得，就徐静蕾说这是人生唯一的后悔药，嗯，因为 哦，我的天哪， 因为就是比如说不婚这件事情啊，不婚这件事情，可能你到四五十岁，你又觉得我得有个伴儿了，那我可以结婚， 但那会儿想要孩子的时候， 对，可能就是这是人生唯一的后悔药， 对， 好在现在这个科技手段够发达，就是包括冷冻这种方式也好，还有一些在国外的这个法律政策下允许的一些其他的一些途径也好。 不过这确实是一个发达国家的通病。我前段时间看过一篇文章，说日本这个国家现在进入了低欲望时代。 它不是，它何止低欲望？它的这个就是因为我当时去做这个医疗交流的时候，然后他们的这边的这个学者告诉我们说，数据是他们已经连续多年，他们的这个出生率是低于， 就负数嘛？ 对，是负数的，就人口不断在负增长。 对， 所以 然后 包括你说的这个说法， 不愿意买房，不愿意买车， 不 愿 意 结 婚， 更不愿意生孩子。 对，我觉得是因为他们年轻人太穷了。 有 日本的这个 重要的一方 面，对日本的那个资本主义不是一个好资本主义。 嗯，但是我觉得这个顾老师和何老师一定也发现了，就是比如说北上广深这几个地方，这样的新的结伴关系一定是要比二线和三线城市要 更 普遍， 对它更活跃， 对 更活跃，思想更开放。 压力更大， 对人的需求也不同， 就可能每个人承担的角色也会更多， 对， 嗯， 对，会有这个， 也是一个大城市病，算病吗？ 大城市的特色吧，我觉得 大城市的特色， 就你可以不来大城市过这样的生活，你可以回到自己的那个家乡，去过 依然可以有传统 其他 的 生活 安稳 的，对，来这儿，所以我就说嘛，是年轻人这个自己来。找刺激的， 来折腾， 来折腾的， 或者说就是那句老话，常说万人如海一身藏，反正你在这么大的城市，这么大的人群基数当中，你怎么惯， 对， 你怎么着有自己的生活方式，都不会让别人觉得说需要多看另看你一眼。 对，之前我写过一句话，我就说这个城市文明的标志之一就是单身的人越来越多，而且能过得越来越好， 更自由更开放了。 我觉得叫醒我妈听这期节目是应该的， 赶紧打电话呀， 她听着呢，这会 儿。不过我觉得单身的人如果要持续的单身下，其实需要非常大的心脏，因为刚顾老师也 说 了， 对， 需要坚强， 需要坚强，需要告诉我对不起，这个是生物性啊，要克服一下，放一放吧。 对，需要陪伴这件事情只是我的生物性啊。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但是以后单身代价可能会越来越小，就是你想要孩子，那可能。我们要个孩子就像在自动那个柜员机买 手机，我看到他这个细节的设计了，其实 这个就不是近未来了，这是 我跟你说，你的这个设计其实现在就已经在实现着， 对 对, 对， 因为我就是有朋友在美国的相关的这种医疗机构做的类似于这样的一种项目，然后、 但可能是在灰色地带的，现在 不在当地是可以的，只是说在我们这边是当然不可以，说我们的道德层面上是不接受，就是他说的那个概念，就是翻手机上，哎，我想要谁， 对， 我想要这个才华横溢的，我想要才华横溢的， 还做了基因选择，那就是灰色地带。 对，他说的那个就是这样的一个剧情设计。我想要才华横溢的这个高晓松，还是想要这个 吴彦祖？ 对对对对对。 那我都要，我要二合一。 对啊，你只要你有这个条件，你可以摁两个按钮都出来嘛。 基因工程了，你就设计的， 是的。 但是反正我还是相信顾老师说的，就任何事情都是有代价的。如果你一件事情变得很容易，可能他对你的重要性也下降了。 对， 就你不像是十月怀胎生出来的孩子，你有那样多的心血，你就是你浇灌的花，你会爱他吗？ 人都是这样的， 是的确是这样。对不对？你看我们三个男性站在男性的角度来讲，可能的确就这方面的这个体悟是不会有女孩子这么 注重结果。 对，我们看到的是结果，就像。这个爸爸下手打孩子的时候，可能一般会比妈下手打得重，是这个道理，因为不是自己身上跳下来的肉，可能会有这个解读，对不对？ 好，感谢今天的顾老师和何老师来到微微一笑。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我想让两位再用几句话来告诉大家，这部戏结伴关系在九月六号将在龙福剧场上演， 哪个地铁口来着？ 一口 东西 有什么值得期待的点吗？ 好， 何老师先说吧。 好，就我们做这部戏的初衷，这个概念的初衷就是为了留下人与人之间相处的好处，而避免人与人之间相处的烦恼。 哇，这真的是很乌托邦， 完美性世界，很乌托邦 设想啊， 对对， 希望能够越来越靠近。 对。 顾老师呢？ 我和他的观点不一样，我是觉得乌托邦是不存在的。 嗯， 大家可以来这儿看一看，想一想， 然后回去继续苦着。 对，回去继续，要想一想怎么调整自己的方式。 嗯， 对， 这绝对是一个清新去暑的一剂药吧。 清新去暑的一剂药，顾老师的戏最是经常开药方。 最后给大爽 老大夫了， 最后给大爽一个药戏的机会。 我要演感情戏。 好 好，谢谢顾老师和何老师今天来给我们分享结伴关系、 嗯、 也欢迎就是大家在收听和收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 嗯、 如果有这个时间的话去看一下这部清新消夏的这个情感关系的药方， 是的， 去体验一下，我觉得应该在这部戏里大家多少能找到自己和身边一些朋友的影子， 一定会的， 一定会的， 对的。 好，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 好 啊，那么以上就是今天微微一笑的全部内容，你接下来会收听到的节目呢是活力Music， 我们明天再见，拜拜， 拜拜。